即天地讲述一名女子因为经济不景失去所有，以居住在货车的现代游民浪族身份游历美国西部。赵婷早前已经凭这部作品成为首位赢得金球奖最佳导演的亚洲女性。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50点，升70点，成交金额3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2点，升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7元，升5元；美团318.4，升12元；盈富基金29.4，升4仙；中国平安86.2，跌9毫；小米集团27.1，升5仙；港交所494.8，升10元；阿里巴巴225.8，升4；信宇光学科技197.3，升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英镑10.784，瑞士法郎8.5，澳元6.03，加元6.228，新西兰元5.597，欧元是9.397，每百日元对港元7.2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89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6,46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08美元，卖出1,77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挤塞，龙尾排到去海防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慢车，车龙在丽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CIBS。创业难，守业更难，新扎掌门人又怎样逆境求存？ 珠宝业界怎样利用到科技去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在画图方面，现在是会画了先，比较客揀完先做的，就去减低个存货量。 逆境更要笑，一起来找马，有 Drama 陪你共度时间。 过去一年其实就是我们演员就全职负责排戏，我真的希望能够尽快可以再上个舞台。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 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公苏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奉送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系啊，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至于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 系啊，齐整回归啊！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清真汤，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啊， 你快啲 say 个 hi 啦，你哋好耐冇见啦，系咪啊？别留步样啊！ 我都唔觉喎，真系 十日冇见啦，你哋应该 边有啊？ 星期五六日，跟住一个星期七日啊，系啊，十日啊， 点解我觉得好似冇离开过咁样嘅？ 系啊， 因为心里面冇 啊。 你冇我啊嘛？ 点会啊？如果冇你嘅，见到就会觉得好眼眼噶嘛。就因为我每天都仲系想念你啊！我见到你完全一模一样咁样啊，好似个人仲喺度啊，证明你同蔡英文差唔多样。差唔多样，差唔多样，系真系唔经唔过，我哋又有一个即系 十日冇见啦，都系讲句。 系啊， 听众就冇咁耐，听众就冇咁耐。 咁 OK 啦，我哋而家又叫做重回正轨啦。 冇错， 系啊， 好正式啦嘛。 系啊， 原装班底嚟啦。 我终于完成晒我呢一个哇，为期三个礼拜嘅新界巡回演出啊！ 不过今次值得赞嘅曾志豪咧，就系咧，佢系初头咧。 得 touch wood 先啊！我知道你想讲边句噶？ 哦，系啊，系啊， 吸草菇先。 哦，系啊， 嗰啲咩烂声啊、发烧啊、病嗰啲咧，我自己拍定嚟讲啊。 我咪就话叻咯，我赞你叻仔有进步啊。 我都自己觉得系嘅。 咪就系咯吓， 即系咁嘅。对于咧我哋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嚟讲咧，就会觉得啊，冇咗个曾志豪喺度咧，个节目咧系有啲不一样嘅。咁应该咧，对于听众嘅福祉嚟讲咧，就唔应该放佢走嘅。 唔系啊，我见到有啲留言好。开心噶，我有睇噶。 但系你未听我讲 完。好啦 好啦，但系作为咧一个人嘅成长咧，我又觉得咧，基于咧，我相信咧，让呢个同事咧去涉猎下其他嘅大环境咧，佢翻嚟再做节目咧，应该会有一啲新嘅冲击啊，或者有啲新嘅火花嘅，所以我就放咗佢走啦。 系啊，哎呀，多谢你啊！ 哎呀，真系啊，咩啊？咩离别是咩啊？ 呢啲叫做放手让爱啊，系啊， 离别一个星期。 都让你去爱的所有。 你打完个白鸽转翻嚟，有冇后悔咧？ 叻咗，叻咗。 第一咧就梗系发觉咧， 出边个市真 系啦，出边个市咧，原来真系好 艰难啊！ 唔系啊，好开心噶， 好畅运噶， 系啊，唔系啊， 有几满有几满啊！ 系啊，唔系我哋咧，唔系真系阿台长，我哋咧乘机用呢个方法咧嚟肯定咧我哋嘅功绩先。 点样？ 咁因为咧最尾我哋喺呢个巡演 里面呢我哋 慕名而去， 系啦，我哋都有借下幕啊，出去见到一啲人啊，影下相咧，哇，真系好多人咧，佢嚟嘅时候咧，佢都会自报家门咧，就话我又听你哋啊，听你哋啊，听你哋啊，听你哋 啊，所以啊，以有荣焉啊。即系我唔系代表呢度嘅身份出去做嘢，自己个人身份啊！哇，但系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做荣誉啊，归于我们噶。 系啊，犀利啊！ 好开心噶！ 我就唔理呢个荣誉啦，反而我会觉得呢啲咧有一种咧 win win 啊。即係協同效應啊！話曬廣播咧，又向公眾噶啦。咁啲舞台劇界咧，都係文化藝術一種啊嘛。 冇錯， 我哋都係宣傳呢啲啊，呢啲嘅都叫小眾啦，算係文化舞台 大眾啊！我哋 在於呢、這個同呢個電視機啊嗰啲相比咧，都係需要咧大家去推廣嘅， 去支持嘅， 都 係 嘅，好得意㗎！ 恭喜曬你啊，真 係。係啊，譬如你講開推廣咧，因為咧今次佢嗰三個場咧屯門。沙田荃灣咧，原來唔係佢哋原來咧有一啲咧，佢嘅講法就話係啊，佢哋以前咧稱呼咧去呢啲新界地方咧叫做開荒團啊， 嚇係啊，因為比較少人啊。 咁因為相對呢啲 你講緊 係 七十年代 係 嘛？ 唔係啊，真係 我諗係西鐵開始之前 咩新市鎮啊，又或者當係咧， 唔係七八十年代 當 係 唔係藝術的呢個所謂開墾地咁樣咧？ 但而家唔係啦，喂，荃灣屯門幾多人住啊？係咪先？ 但原來都係有呢種講法，佢話幾好。挺好笑噶， 而家唔同咯。 系啊，咁我当然好多谢啦，大家一起去玩啦。咁而且又认识咗好多朋友啦、前辈啦，无论我哋自己电台啲前辈定系剧坛里边啲前辈啦。哇，所以咧，我哋呢啲咧人到中年咧，去到嗰度可以变小朋友啊，几好啊！每个都系 做翻细佬哥咁啊， 系 啊系啊， 最开心 新人， 又唔使 有冇请你食雪糕啊？ 有啊有啊，哇！ 有冇包容啊？有冇体谅啊？即系咩？有冇迟到啊？最紧要， 梗冇啦， 好 好。 邓阿晒哥同埋狼哥好啦，真系， 可以叫佢哋解噶嘛， 啱啦，恭喜晒！ 最紧要真系把声又冇烂到啦， 系啊，好紧要，仲要同埋冇鼻， 净系笑容灿烂啫。咁 啊，翻翻嚟呢一个嘅大家庭啦，你嘅岗位当中咧，要好好为我哋嘅听众服务啦。 系啊，所以我同你心灵相通嘅，我头先拣嗰只歌咧 ，exactly 就系头先彭仔讲嗰句啊，佢话放我出去成长啊嘛，系啊，送呢一只。Rubber Band 嘅成长说明书俾我哋每一位嘅朋友啊，可能喺呢几个礼拜里面都喺各自嘅岗位里面你都成长咗不少啊。 听说过，读到大脑亦爆炸快停顿。然后会考得上热门那一科，细细个都听过，听过头胜致富未会饥饿，忘掉这剩一个志愿，一种心跳不紧要，定得到更多的内定限制。想世上美丽，逃过大人的攻势，逃过女童的福气，逃过顺从的洗礼。听说过。顺应着势力有未满前路，无用再走荒野路，弯太颠簸，个个也都听过，听得多，成就会以错加分类，全力尽速这趟路程，风景闪过。 多新翅膀，那传说有谁要听，由我去飞，就趁月盈刚溅起，全场极地去闯。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听过有 Rubber Band 嘅成长说明书，咁今日咧，其实大家都不停听到啦，我哋二台咧会有好多呢一个颁奖嘅消息。 因为今日咧就话而家美国时间做紧呢个第93届嘅奥斯卡颁奖嘅，咁其实今日咧电台咧呢、这个朝头早咧都几 繁忙啊，啲同事 同事啊， 唔该晒同事啊， 系啦，因为二台院线嘅团队咧就一早翻咗嚟咧，就话八点零钟开始已经咧就喺二台呢度咧就有一个嘅二台奥斯卡直击， 系啦，咁即系一路咧就同我哋分享紧啦，就系、是。嗰啲得奖名单啦、啊，有啲咩提名啊？咁候选啊， 正话咧就计埋上一节佢报完之后咧，应该仲有八个奖项咧就未公布嘅。咁啊，好快咧，咦？佢哋已经系准备有另外一节嘅二台奥斯卡直击啦，可以同我哋系。分享一下有啲咩嘅獎項公布埋嘅， 咁、我哋好簡單講下啦。其實今屆咧，我諗最矚目咧幾樣嘢嘅，第一就是疫情期間舉行啦，咁、所以你會見到有好多即係人流少咗好多，分開兩 個 場嚟做， 三個、啊， 我、三個唔係兩個、 啊，其實四個，啊、因為咧佢哋有、有一個喺倫敦，有一個咧就喺韓國 ，OK， 跟住美國有兩個， 係啦，美國就兩個咯。咁、第二咧就係、有部分獎項咧，大家好關心啊，譬如咧其實香港咧。真係好值得留意嘅，之前即係譬如話啊，究竟曾國祥咧有冇機會可以攞到咧？ 少年的 少年的你啊，係啊啊！結果咧就冇辦法啦，就輸咗。 其實已經入圍 啊，入圍已經係我名嘅，係啊，我都 係 咁話。 呢個幾叻啊！好犀利㗎啦，已經咁樣。咁當然啦，另一個咧就係華裔女導演咧趙婷嘅作品啦，《浪跡天地》啦，《Nomadland》啊， 哇！佢個人啊叻咯， 佢個人叻啦，因為佢已經繼李安之後咧第二次啊。攞到呢一個咧，即係奧斯卡嘅華人導演，仲要係女導演嚟嘅， 女導演就第一人， 係啦。如果華人就第二個啦。咁啊，佢仲有好多有好多飛可以叫嘅喎，因為咧呢套電影 係啊，因為 叫六飛啊，九子連環啊，十色武士啊嗰啲 friend 咧。 係 嗱，最佳導演就已經中咗啦。咁仲有最佳電影啦，最佳女主角啦咁樣。 女主角啊未公布， 係啦就未公布嘅。咁佢話咧佢就 改編劇本會輸咗係咪？ 系咪啊？ 输咗啊！ 我一阵间睇下仲有冇啲即系 update 啲嘅资讯。不过因为咧，头先嗰几个就比较重点多啲咯，大家都好关心呢几样嘅即系嗰个成提名咯。 得奖名单系嘛？即系究竟佢有冇得 奖？男女主角啊，紧张噶啦，通常都。 同埋你估咧，今届咧奥斯卡里边好多电影咧，会唔会出现好多情况咧？就 系 大家话你睇过未啊？今次真系冇机会入场睇。 我想讲咧， 你喺边度睇过？ 十套最佳电影嘅 候选名单， 我系一套都冇睇过。 系咪啊？ 系啊，一套都冇睇过。 同埋系咪因为疫情期间更加难啊？ 唔系咧，成日都系戏院会闩噶嘛。 因为咧过去咧就最佳电影当中咧，总会有一两套咧都系一啲叫做商业片比较都吃重嘅，即系啲娱乐性大片咧都会有机会入围嘅。咁但系今年咧嗰个名单当中咧就即係好係 drama 嘅電影咯，全部都。 我見到有啲咧，即係譬如佢總之所有名單裏面有份角逐啦，譬如《天能》我有睇過咯。 你呢个系包晒所有角度啊！如果所有嗰啲咧，我睇咗好多，原来系动画喎。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原来有好几套，因为有一啲咧喺串流平台都有得做嘅，我睇咗啦，然之后我唔知原来佢系候选名单入边。 都好啊，因为呢个系有啲 唔乐意睇咗， 系难嘅，即系你成年，即系咁多机会都冇得睇电影嘅时候咧。 唔系，串流平台都系一个地方嚟嘅。咁譬如我做我呢啲咁样悭家，我冇买串流平台嘅嘢噶嘛，咁咪即系留待 都有机会睇。 咁如果你讲翻啊，头先阿赵婷咧攞到最佳导演奖嘅时候咧，佢就啊果然系我哋即系呢个华裔嘅本色啊。 系 咁啊，亦都讲翻啲咧中国嘅名言出嚟咧。佢就话大家都记得啦，嗰个三字经真系小朋友都识啦。 系啊， 人之初，性本善，系啦。 佢仲话佢细个嘅时候，佢阿爸已经教佢呢啲。 系啊，咁 好多小朋友都学过。 呢 个 真系， 我想话， 即系中国传统嗰啲咧，即系千字文啊、启蒙 啊、 三字经啊。就会读呢啲噶嘛， 即 系 屋企嘅教育啊，或者系吓、啊，即系学校里面学到嘅嘢啊，咁样。 系啊，咁然后咧，另一套咧就而家有份角逐某一啲奖项啦，就系呢一个叫做蓝调天后啊，佢译名咧系黑豹啊， 哦、 黑豹咧留俾影迷最后嘅一套作品，系因为黑豹就走咗，系啊，咁啊，所以 男配角系咪啊？ 佢其中有一套就系话有角逐一啲攞到最佳服装设计咯，即系公布咗出嚟嘅奖项，公布咗出嚟奖项。咁啊，头先话赢咗国际电影嘅就系嗰个丹麦嗰套电影嚟嘅，系啦咁样。咁啊，亦都有啲奖项咧，其实就陆陆续续公布噶啦，譬如最佳纪录短片咧，咁啊，头先我睇下先吓。最佳纪录短片就由美国导演啊，讲述二战历史嘅嗰个叫做科莱特咧就跌得嘅咁样。 系啦，咁我哋咧就麻烦晒我哋咧二台院线嘅同事咧就帮我哋咧分享紧，即系我哋最新嘅奖项。系啊， 我哋又听下呢一节有啲咩 update 先啊吓。 OK， 好啦，交个时间俾佢哋啦。 二台院线全程直击奥斯卡。 以球团队继续同大家直击啊，第93届奥斯卡嘅得奖名单啊，有个大奖咧就早前咧就颁发咗啦。迪斯呢个系咩奖项咧？ 哇，呢个就系最佳女配角啊，就是、由《浓情家园》嘅尹宇贞啦得到嘅。耶、yeah, ，我买中咗。 你买中咗，你估中咗。 Yeah, 我估中咗。 系啦，咁啊，尹宇贞咧其实出咗到55年啦，凭住《浓情家园》啦，系史上第一个南韩啊。获入为呢一个最佳女配角奖项嘅演员啦，咁其实之前咧好多大奖咧都已经系横扫晒咁多噶啦，例如英国电影学院奖啊、美国演员工会奖等等啦。不过今次颁奖嘉宾咧都系特别嘅， 系冇错，就系佢哋呢个《浓情家园》嘅监制啊 Brad Pitt 咧出嚟颁俾佢噶。咁而尹宇贞咧亦都好风趣幽默地问佢：，咦，终于我见到你咯 ，Brad Pitt 拍戏嘅时候点解唔见你嘅咧？咁样咁监制真系喺幕后嘅，有机会唔喺现场嘅。 系啦，咁所以最尾嘅时候咧，佢哋亦都即系终于可以。就叫合影合照，可以交谈都倾到计啦。同埋尹宇贞咧，全程用英文咧去讲呢个得奖感受嘅。 系啊，咁亦都犀利同流利啊。 系啦，都多谢咗好多喺佢出道以嚟都系帮过佢嘅人啦。咁除咗呢个大奖之外咧，接住落嚟咧有啲技术上嘅奖项咧都啱啱颁发咗嘅。 冇错啊，哇！新鲜滚热辣咧，啱啱亦都颁发咗最佳剪接啦，就系、是、金属之星啊，《Sound of Metal》啦攞到嘅。咁而另外咧，亦都有一个系最佳视觉效果咧，就系、是、由《Tenon》啦去得到嘅。哇，不得了啊！拎呢个奖嘅时候咧，全场好多嘉宾啦都起咗身啊，即系基斯杜法鲁兰啊，向佢致敬啊！我相信系。 系咁啊，阿导演其实真系有好多好出名嘅作品啦。不过咧，佢系奥斯卡获提名嘅常客，但系攞奖方面咧就真系唔太多嘅。 系， 即系不过影迷当然就非常之喜欢佢嘅作品啦。咁另外咧，曼克咧亦都得到两个奖项噃。 冇错啊，曼克咧就得到最佳摄影啦，同埋呢个最佳艺术指导奖嘅。 系啦，咁啊，我哋二台团队咧会继续同大家直击呢个奥斯卡得奖嘅名单嘅，密切留意，唔好错过啦。 好啦，多谢晒佢两位同事。冇喎， 天能啊， 天能就有咯。头先我就话 攞咗奖啦，攞、yeah, 咗个技术奖。 系 啊，咁但系都全场起身，技术奖都好少可。 唔系咁呢套电影都轰动嘅，因为 系因为睇完之后系唔明啊。 唔系，起码你可以睇几次啦。 可以睇几次？ 天能系咪我都有睇啊？ 我点知道你有冇睇啊？ 我有之前应该有讲。 天怡你又有睇，系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啊？仲睇本啊？ 你拍咩年代啊？ 系咯、啊。 喂，但系我犀利咧，即系喺每逢奥斯卡嘅时候咧，都睇到好多嗰啲即系可以入场里面嗰啲所有嘅星啊，系咪幕前幕后咧，好靓，扮到好靓。 今年咧，佢个会场咧，因为譬如佢有个主场馆咧，就喺呢、這个LA 嘅联合车站嗰度。即系个车站咧都可以装扮到好似一个咧以前四五十年代嗰啲夜总会咁样，即系每人有一个台仔，然之后 打灯嗰啲，但系佢哋都系四人一台， 系啊， 真系，其实佢哋都限制咗啊， 系呢个叫做遵守呢个社交距离啊嘛， 参考咗我哋唔通， 系啊，都有噶真系。 咁我想话咧，即系见到咧我哋嘅即系叫做华裔女导演啦吓，阿萧婷 几醒，即系入我哋啊， 系咯。 咁所以话嘢，佢扎咗条鬓边孖边咧入去啦，我觉得即系好好有 赞啦、啊！我知道你想赞噶， 你都想即刻梳 佢平时都系咁噶嘛， 你系单边啫， 咪咯。 你又試下扎個孖辮啦！ 唔係，我覺得好特別啊， 好特別，係佢贏咗梗係特別啦。好啦，我哋晏啲再留意最新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朝早十一点半会见传媒，公布有关香港同新加坡航空、旅游、气泡同回港二计划的安排。旅游事务专员沈凤君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袁文忠亦都会出席。一名菲佣早前完成检疫之后确诊新型肺炎，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而家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例如对一些有多宗个案的检疫酒店，可以要求在指定时间内曾经入住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分别接受抗体和核酸测试。如果抗体测试发现阳性个案，就大约了解到在酒店检测的时候走漏了多少个案。另外，检测承办商华大基因早前有样本受污染，出现多宗假阳性个案。当局表示，收到华大基因的调查报告之前，会暂停委派华大基因服务流动采样站。何柏良话：暂停委派的做法有需要，将来即使再委派华大，亦都要确保同类的问题不会再发生。立法会饮食界议员张宇仁话：据他了解，政府对放宽食肆的防疫措施有不同安排。如果全部员工都接种疫苗，就可以营业到午夜十二点，每台最多六人。员工如果身体状况不适宜打针，可以填表记录在案，但要每十四日到检测中心检测。而客人亦都要用安心出行程式，但十五岁以下人士如果有成人陪同就不用使用。年满六十五岁人士如果没有使用程式，亦都可以填纸。张宇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食肆不想采取以上的措施，可以继续营业到晚上十点，每台人数维持在每台人数的限制维持在四人。他又说，有关店铺的员工如果不适宜打针，可以填表申报的做法，暂时不需要员工提交医生证明。但如果政府感觉有关的安排被滥用，不排除会收紧。南韩女演员尹宇贞凭住电影《浓情家园》夺得今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项，是首位夺得奥斯卡个人奖项的南韩演员，亦都是历来第二位夺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亚洲演员。73岁的尹宇贞被形容为国宝级演员，多年活跃在南韩影视界，夺奖无数，深受观众欢迎。他早前已经凭《浓情家园》夺得英国学院，是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最佳女配角。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32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5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07点，升1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7蚊，升5蚊；美团318.4，升12蚊；盈富基金29.42，升6仙；中国平安86.1，跌1蚊；小米集团26.9，跌2毫；港交所493.8，升9蚊；阿里巴巴226蚊，升1.6；快手267.4，升10.6。恒生中国企业112蚊，跌1毫；信宇光学科技198.2，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日元107.75，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5，人民币6.488，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095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6,46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45美元，卖出1,781.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中港城对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车多，排到去国士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啲去运输署申请啦，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佢曾经饰演无数角色，不论康熙定李隆基，都一样考唔到佢。有人话，他是黄宇的代言人，亦有人说他叫时间管理大师。不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他都会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5月3日开始记得收听由我主持的《同你继续谈》。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请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 指定嘅贴，留低你嘅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喺4月28号朝早9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D S C 打气加油站俾主持读出。 晨光第一线，晨光 D S C 打气加油站。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你去咗睇个音乐喷泉未啊？哦，或者你未睇过音乐喷泉，但你可能已经见到有人喺个音乐喷泉度冲凉啦吓。咁啊，呢几日咧，网上面系咁见到呢一个咧出浴啊香艳嘅画面啊，咪就系阿东方星咯。哎，你记得唔好搞错咗，唔系寻人嗰个东方星，而家呢个咧都系寻人啊，因为好多人都寻紧佢啊，就话喂。点解你会喺嗰度冲凉噶咁样？咁啊，嗰个方东升呢、这个就是东方升咧。咁啊，佢就去咗咧观塘新起嘅呢个音乐喷泉嗰度咧就冲凉。咁啊，严格嚟讲咧，佢呢个冲凉咧就唔系一个人冲嘅，系好多人帮佢嘅。因为你见到好多细路咧又喺嗰度玩水啦，玩到湿晒啦。咁啊，然后见到咧有呢一条咁大嘅美人鱼咧就瞓到喺度咧，就一齐帮佢查翻拣啦咁样。点解佢要咁做咧？哦。佢就有講到明嘅，佢話就咁嘅，因為咧呢一個音樂噴泉咧好貴嘅，5,000,000，咁啊7-8萬人咧，每人除翻咧就每人都夾咗7.4元出嚟咁滯噶啦，7.14元，所以佢話咧佢要用盡呢一個設施，於是乎就喺嗰度咧又剝衫啦，又戴浴帽啦，嗱。除正條褲嘅，佢其實佢係著住條泳褲咧，係喺嗰度咧，即係沖涼嘅咁樣。咁啊，結果咧引嚟好大嘅衝動啦。咁啊，最尾就俾職員咧勸止佢之後咧就離開嘅。咁但係咧餘波就未了，你啊以為沖完涼啫，好多人仲繼續討論喎。點解咧？因為咧有啲左派啊，又或者有啲媒體咧，就會話咧：哇！你咁樣喺小朋友面前係散播歪風邪氣。就話咧要有翻啲三觀啊，即係啲道德觀啊嚇嗰啲咁樣嘅觀念俾佢啦。咁有啲人咧直情就話啦：，哎呀呢一個咧直情係敗壞功德啊，係啦，因為你唔著衫就咁喺度沖涼，洗白白覺得核突咁樣。喂，老老實實喎，你望住嗰條片咧，其實佢又真係冇裸露嘅喎，佢只不過係著情條褲，同埋佢有戴到浴帽。哦，至於你話咧用簡易呢件事咧，嗱。咁我哋咧又要睇清楚，究竟音樂噴泉咧有冇定立一個告示牌咧，係寫明咧唔准用簡易，因為點解咧？你知唔知啊？好多僆仔咧都係喺呢一個音樂噴泉裏面咧，真係著曬成身嗰啲啦，游泳衣咧，喺嗰度跳嚟跳去喺度玩水噶。啊，咁當然啦，人哋係小朋友，你係大朋友，人哋又著住連身衣，你又淨係咧著住個泳帽咧，同埋個浴帽咧，真係爭咁啲嘅。所以我強烈建議咧，如果我哋要譴責東方星嘅話咧，我哋應該馬上急起直追，補翻一個咧警告牌。就嚴禁呢啲人呢就戴浴帽啦，同埋呢就穿呢一個呢即係淨係泳褲呢就喺度嘅。仲要講到明呢嚴禁用呢個簡易啦，寫得清楚啲喎。嚴禁用簡易啦，嚴禁用番簡啦，碌柚葉都唔准啦。因為如果唔係呢有人就走呢個法律啦，咁點算啦？我哋要寫得清清楚楚，鮑魚刷都唔准帶去啦，海綿都唔准帶去啦。我諗咁樣呢就應該可以呢唔會有人再入去嗰度用㗎啦。但問題就係咁嘅。其實如果個噴泉呢真係勁啲嘅話呢，我哋系唔会睇到佢冲凉嘅，即系你明唔明啊？如果咧你真系好似咧，譬如我哋去嗰啲咩文化东方啊，我哋咪见到咧半岛啊啲酒店咧，佢哋咪有个好劲嘅喷泉喺出边嘅，咁啊你好少见到人喺嗰度冲凉嘅，因为可能个水太劲啦，咁啊你入到去冲凉咧都唔系几舒服啦，所以有见及此，会唔会都系个水力嘅问题咧？而家啲人咧最不满嘅就系、是、喂几千万。点解个水咁样嘅？如果你个水劲啲嘅话咧，可能阿东方星就唔使喺嗰度冲水啦，你直情可以咧俾佢喺度游水添啊，系咪？而家惨啦，啊，不如咁啦，我哋再挂多个牌喺嗰个门口度，我哋话俾人哋听咧，其实呢个叫做珍惜食水音乐喷泉，咁可能就会明白好多噶啦，因为而家啲人咧就以为佢系嘥钱，但系其实佢系悭水啫嘛，呢个悭水系真系悭食水噶，5,000,000。 反而事少，悭水事大。我强烈建议佢加翻一个智慧悭水音乐喷泉，咁啊等阿东方星下次见到咧就知道，哦，佢嗰度都咁悭水啦，我就唔可以嗰度冲凉咁嘥水啦。嗱，介绍你睇条片啦，呢条片咧我记得之前都介绍过噶啦，但我觉得一定要再 post 多次，因为好多人都话个水太细啦。如果想要大啲嘅水，应该去边度呢？想当年沙田新城市广场嘅音乐喷泉，哇！嗰啲水柱啊，喷到五楼咁高噶。咁我谂嗰阵时都唔使五千万嘅。大家可以睇下沙田新城市广场音乐喷泉香港怀旧片啊。我会俾我问下有冇喷泉嘅预摩池先。如果有嘅话，我俾个三个佢啦。哇，程振鹏，如果以你嘅身形同埋身手呢，你去到音乐喷泉，你真係可以同啲小朋友与众同乐，个个僆仔呢都喺嗰度跳跳闸呢，係咁玩水㗎。我强烈建议你同阿田两个孖住母子情深咁样喺嗰度出现，应该都会得到好多人赞赏㗎。交俾你程振鹏。 使唔使着泳衣嗰啲嘢 噶？有啊有啊，啲人着晒泳衣噶，啲僆仔。 我想话俾你听先，你头先话拇指，唔系讲手指公个拇指啊， 大拇指啊， 唔系咩拇指啊？ 我想问下啫。 系咯，我唔会叫你着泳衣噶，阿妈通常唔着噶，系个小朋友着噶咋，啱晒啊，真 系。系唔着泳衣啫。唉，有阵时冇办法啦，即系大家咧为咗要令政府啊或者有关当局啦系注意咧，究竟市民大众啊要求嘅是什么，或者系需要的是什么咧，或者要反映啲咩真相咧，都系要咧各出其谋啊！即系喺呢一个嘅社会中咧，如果唔系咧，点样可以令到大家会为之眼前一亮咧？當然啦，嗰啲嘅叫做手段咧，就最好唔好太過影響人咁樣啦。不過有陣時拿捏呢一個方位咧，都係一個藝術嚟啊。我自問咧就冇呢個本事啊，咁所以咧唯有咧教大家咧，不如分享下睇短片好過啦。今天咧，彭仔帶嚟嘅呢一個嘅瞬間看 channel 咧，就經常喺咧公仔商呢個 channel 咧都會見到佢嘅出現嘅。佢係我哋咧好尊敬、好愛戴嘅 Lisa 姐啊，汪明荃啊，阿姐咧就真係咧人紅咧都經常咧會招來一啲嘅非議啊，又或者係有啲嘅新聞啊、小插曲咁。最近見到咧，阿姐咧就被批评啊，被质疑啊，质疑咩咧？就质疑佢享有特权啊，可以咧，唔使排队咧去帮衬一间咧美式嘅蛋糕店啊吓。咁啊，话说咧就阿姐咧就被指咧就早前啦，咁啊去到咧铜锣湾嗰度咧有一间咧美国来自美国嘅一个蛋糕店啦吓。咁咧就嗰间蛋糕店咧，由于咧佢向来咧都系不作呢一个嘅预订订位嘅吓，我都试过系。我都有問過係唔俾訂位嘅，咁所有人咧想幫襯咧就唯有排隊啦咁樣。好啦，咁咧話說呢一次咧就阿姐咧去到呢個餐廳嘅時候咧就被形容為咧唔使排隊咧，咁就入咗去呢一個嘅餐廳嗰度啦。咁當時咧就現場咧就有人排緊隊嘅，咁引起咧嗰啲排緊隊嘅朋友咧就覺得咧不是味兒啦嚇，係咪打尖啊咁樣？於是乎咧，呢一啲嘅説話咧出現咗之後咧，就當然啲人咧都去傳媒啦嚇，我問阿姐，阿姐網上啲朋友話你打尖喎，係咪有特權喎咁？咁阿姐咧就解釋話咧，其實咧佢冇打尖啊，佢係咧之前咧佢因為識得嗰個老闆娘，咁打電話俾老闆娘就帶個朋友咧就想話去幫襯佢咁。咁而阿姐本身亦都唔知道咧，原來嗰間餐廳咧係不設呢個電話訂座嘅，咁打俾老闆娘算唔算係電話訂座咧？咁呢個就大家去諗下啦。咁所以咧阿姐仲話咧，其實佢有排隊啊，佢排咗20分鐘啊，嗰個分兩條隊噶，不過可能冇人留意到我啦咁。咁始終咧對於阿姐嚟講咧，佢又唔覺得呢件事係咩一回事啦。咁確係嘅，哇！人生之中咁多事，咁嘅嘢都會影響到佢嘅心情咧，嗰個就唔係阿姐啦嚇。不過從呢一件事咧，有一啲嘅point 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就係、是、咁其實就算如果我係現場嘅人，咁阿姐佢唔使排隊，俾佢入座先。 咁如果係嘅話，我其實都係會唔會反對嘅，即係等於關愛座。咁阿姐本身就算佢唔係一個名人，佢喺社會上都係一位七十幾歲嘅長者。咁我覺得都好啊，都啱嘅，無謂要個七十幾歲嘅女士喺門口嗰度咧嚟到排咁耐啦。咁如果你話因為咁樣而到讓阿姐咧可以入去裏面進餐咧，咁我都會俾個方便嘅，我都會咧覺得同意嘅，係我自己同意咋。好啦，咁另外咧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啊！阿姐話咧，佢其實有排隊，不過冇人見到佢咋咁樣，咁仲排咗20分鐘。嗱，對於呢個咧，阿姐話冇人見到佢啊，或者冇人認到佢啊咁，咁你會話唔係嘛？汪明荃點會冇人認到佢啊咁？嗱，呢個咧我又想講一個小故事。呢、這個小故事咧就真人真事，就話說咧就係、是、曾幾何時有位 auntie 咧，佢咧就同阿姐咧就喺呢、這個無線嗰度咧，即係。喺70年代嘅時候共事咗一段時間，咁跟住落嚟咧，佢就離開咗。然之後咧，喺呢一個嘅已經係過咗2000年之後咯，喺一個路上邊咧，佢突然間有一天，汪明荃跑過嚟，然之後同佢講：啊，邊個，你認唔認得我啊？我係汪明荃啊！咁嘅嗰陣時，汪明荃有邊個華人唔認得佢、唔識佢啊？係咪？咁所以你可想而知，阿姐佢真係真心咧認為咧，佢其實。是有排过队的，不过是你人没有留意到他。如果是喜欢这一间美式饼店的朋友呢，又不想排队的话呢，我介绍你看这条短片呢，一样可以有这一种食蛋糕的滋味的。看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本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channel， 里面有一条短片就叫做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是茉莉整 cupcake。嗱、啊，呢度咧可以見到咧，我哋呢位嘅 Lady M 阿 Molly 咧，佢咧就同阿甜品師阿 Solo 咧就一齊整呢一個學整呢一個 cupcake。雖然佢都係雞手鴨腳嘅，咁但係咧儀態十足，都幾好笑啊！自己 channel 啊，咁我梗係俾夠五個心心眼俾我哋呢一條嘅短片啦，同埋我哋二台呢位 Lady M 咧睇片係唔使排隊嘅，更加咧唔使話識得我呢位二台台長嘅嚇。跟住落嚟，我哋呢位 lady 佢就虽然唔系 M 字头啊，佢系 K 字头啊，桂花田啊。 我以为你讲我身份证嗰个字头添，诶，你都系啊嘛，好得啦，你都系，大家同一格，我知道啊。阿曾志豪都系噶，我系三格啫。 sorry， 我唔系， 你唔系， 我真系唔系， 系咩？是不是你咩啊？ 我 K 字头噶， 咪 K 咯， 咪 K 字头。 你话 M 噶？ 唔系。哎呀，哎，得啦得啦，冇嘢啦。 M 字额有冇？ 我哋三 K 喺呢度。啊，记得咧，大前年咧，我哋即系有报章咧就讲过咧，有位 uncle 咧，佢就唔将朋友送俾佢嘅日本手信啊，一包包嗰啲肉盐咧，就当系汤包咁冲嚟饮，结果佢喉咙灼伤咗，送院救治啦。喺台湾咧，亦都有个80岁嘅公公咧，佢又唔将暖包咧当系呢个捞面嘅调味料啊，食咗之后咧即刻中毒肠胃炎啊，即时送院啦。啊，除咗呢、這個肉鹽啊、暖包啊，要話清楚俾屋企人啊或者老人家知咧，亦都咧唔好將嗰啲清潔劑啊、清潔液咧放喺一啲咧用過嘅食物樽啦、啊，即係經常都講噶啦。仲有就係一啲咧包裝清嗰啲包裝咧清潔劑都要放得好啲，放得埋啲，就唔好俾小朋友見到啊。又或者咧即係講清楚俾佢哋聽咧，小朋友知呢啲一排排獨立包裝咧，即係話成日話洗水樽啊，或者係塞落去个渠道做嗰啲清洁剂嗰啲咧，一粒好细粒噶咧，有啲系好似糖咁嘅 size 嗰啲清洁剂，一粒粒嗰啲啊，哇，话记得话翻俾佢听，呢啲唔系糖嚟嘅，唔系一排排嘅糖啊，另外系一啲粉末啊，清洁剂亦都系啊，更加要俾佢知道咧，呢啲咧唔食得噶，唔玩得噶，唔掂得噶咁，因为咧喺大陆咧有一个四岁嘅小朋友啊。佢唔將佢嫲嫲買翻嚟嗰啲嘅清潔劑咧，當係砂糖咁樣食，一羹擺落口，哇！佢食咗啲腐蝕性嘅物質入口咧，再加埋佢啲口水。水嚟噶嘛，系咪即系都有啲水分啦？随即咧产生呢个化学反应啊！个小朋友啊刺痛得好紧要，好紧要。嫲嫲情急之下咧，咁啊佢都醒目嘅，第一时间睇下个包装说明咧，佢就话如果系咁嘅话咧，应该用大量嘅水冲洗个口腔啦。于是佢就抱起个孙咧，就向住个水龙头系咁冲，系咁冲佢嘅水。 哦，悲剧发生啦！原来佢咁样冲法咧，灼伤嘅程度咧系会更加严重嘅。小朋友个嘴咧，搞到咧好似被火烧过咁样黑晒啦，嘴唇流晒血啦，肿晒啦，痛到咧讲唔到嘢啊！咁啊，饮唔到水，食唔到嘢，因为点啊，个口腔根本打唔开啊！最后就要用呢个鼻胃管灌嗰啲牛奶俾佢食啊，等伤口好翻咧，先至可以进食。哇，其实即系事态真系十分严重啊！有医生就话啦，万一发生咧误食腐蚀性嘅液体啊，或者粉末咧，应该咧就饮大量嘅牛奶，而唔系走去冲水或者饮水。当然啦，如果情急之下，更加要去睇医生啦吓，即刻睇医生啦。啊，唔想有呢啲嘅意外发生嘅话，不如睇下今日我分享嘅 channel 啊，就系明报 channel 啊，佢哋就话啦，小苏打粉加醋啊，高清洁效能。跟住有个括弧生活诚意科学，咁我哋请嚟咧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讲师阿陈博士咧讲解一下咧啊呢啲食用嘅清洁剂嘅原理，究竟点解佢会啊可以做到一个清洁嘅效果？咁其实呢啲都系叫食用啊，系咪先？一啲醋同埋一啲苏打粉系咪？小苏打粉，咁啊用咗呢啲嘅清洁剂啊，起码吓、啊、叫做唔使咁担心啦。所以我会俾三个大嘅手臂支持佢哋。 喂阿田啊，记得提你老公要啱 size 啊！ 我知噶啦，冇咁大个头，唔好戴咁大顶帽啊嘛！ 佢哋系咪话我不自量力啊？ 仲有阿田，提佢记得要扎啊！ 敬文啊，佢成日嫌麻烦啦，唔肯扎啊！ 喂，你两个究竟讲乜嘢啊？ 讲紧你去工地翻工个顶安全帽要啱 size 咯， 唔系咯，吊运嘅时候啊，要扎好啲嘢啊，唔好散收收啫嘛。 哦，咁我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免遭堕下物撞击，安全要点你要识。 义台院线全程直击奥斯卡。 以台嘅团队继续同大家直击第93嘅奥斯卡金像奖。 系啊，咁啊，啱啱咧就颁咗两个音乐奖，阿摄，咁啊就系颁咗最佳配乐啦，同埋呢个最佳原创歌曲嘅。 系咁，得奖嘅电影会唔会系大家嘅心水之选呢？ 系啊，最佳配乐啦就系《灵魂奇遇记》啊，咁而最佳嘅原创歌曲啦就由 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 嘅《Fight for You》呢一首歌咧夺得嘅。喂，其实讲到歌曲咧，上年咧大家应该好有印象，好多嘅公主一齐嚟表演啦。但系今年咧阿摄就争咗啲睇头啦，今年就冇呢啲环节啦。 冇办法啦，表演方面咧就可能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咁可能喺呢一个制作嘅考量上啦，同埋邀请人方面咧就。要有少少嘅少少嘅改變 啦，掣肘啦，同埋大家都想大家安全嘅，咁所以就可能就冇咗表演啦。不過好似咧，除咗冇呢個表演，都好似有啲嘢玩下喎。 係咁啊，就有音樂人咧就出嚟啦，就同大家叫大家估歌仔，咁啊唱同埋播唔同嘅歌曲，等一啲嘅在場嘅嘉賓咧估下究竟呢一首歌曲。是不是有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音樂或者最佳的歌曲咁樣啦？ 係啦，定係以上皆非咧？即係定係冇提名過，亦都冇得過獎咧？咁樣即係考起啲嘉賓啊！真係 有啲歌好 hit 嘅，咁但係咧就冇辦法攞到獎啦。有啲攞到獎，咁但係咧可能係比較冷門少少嘅。咁所以咧，其實佢都真係比較玩一班嘅嘉賓啦。咁當然有啲就係本身係可能音樂觸覺好強勁，或者好留意奧斯卡嘅進程啦。咁所以咧都可以能夠成功去估得中個結果係點樣。系啦，咁啊，而家去到呢一个时候啦，咁啊颁奖礼啦，其实接近去到尾声噶啦，咁剩翻咧三个大嘅奖项啦，咁分别就系男女主角啦，同埋咧呢一个嘅最佳电影嘅。 啊，哇！大家应该等得好心急，都系等呢三个奖，到底系花落谁家咧？ 系咁啊，继续留意我哋二台嘅团队同大家直击第93嘅奥斯卡颁奖典礼啦。 Say it's alright. Say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Have a good time. Cause it's alright. Oh, it's alright. Now listen to the beat. Kinda pat your feet. You got some 电诶动画《灵魂奇遇记》里边嘅主题曲《It's Alright》，十一点之后继续有风骚发回人啊！ 对电影《浓情家园》夺得今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项，系首位赢得奥斯卡个人奖项嘅南韩演员，亦都系历嚟第二位赢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嘅亚洲演员。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广东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50点，升71点，总成交金额63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97点，升1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7.5元，升5.5元；美团320.2元，升13.8元；盈富基金29.44元，升8仙；中国平安85.95元，跌1.15元；小米集团26.8元，跌2毫；港交所493.4元，升8.6元；快手269.4元，升12.6元；阿里巴巴226元，升1.6元；信宇光学科技199.1元，升2元；药明生物117元，升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英镑10.793，瑞士法郎8.507，澳元6.034，加元6.232，新西兰元5.601，欧元9.401。每百日元对港元7.2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99。日经平均指数报29,095点，升74点。港金现价报16,46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97美元，卖出1,78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龙尾税务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东山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宏照道的支路比较挤塞，龙尾在丽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东涌长东路愉景湾巴士站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养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每逢考试前夕或者一有压力，个胃就拿住痛到成唔落嘢。如果做晒检查之后都找不到原因，就可能是胃功能失调。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会请来跨界别专家和病友讲下这个病的几个治疗方案，记住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三十日。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空气，学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们在学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花。 哎呀，我哋调咗时间啦， 今日要睇电影 啊嘛，所以我哋而家先同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打招呼。 好耐冇见啊，秀恩琪。 Hello。 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啊，秀恩琪同埋肥妹仔，仲有我哋喺屋企嘅同学。 系啊，冇错，我哋而家咧十一点之后咧，我哋今日先同你教书下。我哋教咩咧？今日咧教這樣呢样咧，同一碟饭有关噶。 咩饭？ 海南鸡饭 系啊，同个海南鸡饭有关 嘅。我好中意食嘅，我都 系啊，食咗好多餐啊。 好骨啊，先好味啊，同埋咧佢个冬瓜汤咧好正噶。 系啊，不过而家咧所有海南鸡饭都变咗有骨噶啦，听亲你都觉得有骨啊，真系。 哎呀， 冇啊嗱，咁但系我今日呢个中文嚟噶嘛，我咧就想话咧，咁啊海南鸡饭咧系嚟自海南岛啊嘛，有人话。咁梗系，咁梗系啱噶啦，梗系佢话啱就啱噶啦。咁我想问下你啦， 可以咁样噶？ 可以啊，我呢啲好识时髦噶，好识时髦噶， 成个礼拜人人都知噶啦。 系啊，但我系想介绍，咁海南岛咧，究竟喺以前咧，我哋咧古文里边咧，仲会有啲乜嘢嘅字眼咧，系去介绍海南嘅咧？佢有好多名，你知唔知道啊？系啊，海南岛咧，一共咧有三个古代嘅名称嘅。我先讲俾你听咧，睇下你估唔估到咧，佢个名系有咩原因嘅？ 系啊，十安桥。 系啦，海南就叫海南啦。呢个而家我哋就现代大家都咁讲噶啦。 咁古代系？ 古代有三个名嘅，分别系猪崖啦、 猪崖、 丹耳啦，同埋琼台嘅。 猪系一只猪个猪啊？ 唔系，系珍珠个猪。崖系山崖个崖。丹耳咧就是、企人边咧一个詹瑞文个詹字，耳咧就系、是、个耳仔个，唔系担心我担我企人边啊， 我企人边 唔系剔手边，系啦咁啊耳仔个耳，琼台咧就系琼楼玉宇琼瑶嗰个琼，咁、我哋不如先讲个琼字先啦，因为咧其实而家咧你话要去海南岛咧，佢哋都会用琼咧就作为佢别称嘅， 系、啊， 系啦， 好深、 啊，系啊，咁点解会叫琼台咧？ 系咪喺唔同嘅年代？呢、这个岛都有不同的称呼， 会不会是跟它位处边咩啊？嗰次 咩边啊？ 系啦，即系高原海外的一个岛嚟嘅， 即系会不会跟它的位置有关噶？ 好啦，我开估啦，这个咧琼台就同系啦，同出名嘢有关。 系啦，肯定是同啲出名嘅嘢。 琼台就不是琼瑶嘅，人哋好古代已经有噶啦、 啊。 好啦，琼台咧原来就嚟自一句说话噶，就系话咧，佢哋咧境内啊，即系佢里边咧白石有座琼山， 哦， 土石皆白， 而潤，所以咧嗰度就叫做瓊台啦。即係話咧，如果翻譯翻咧，即係話咧喺裏邊咧呢個海南島裏邊咧有一個地方咧有一座瓊山，佢全部啲石頭都係白色嘅，係啦，仲會有啲潤澤光滑咁樣嘅，土石皆白而潤，所以就叫嗰度做瓊台啦。 好靚 啊！好靚啊！係啦，好啦，咁另外嗰兩個名咧，一個叫豬崖，係點解咧？ 珍珠啊嘛，你话 系啦， 因为佢白色啊嘛，白石啊嘛，远远望去咧、 啊， 就好似粒珍珠咁样， 晾咗喺度。 原来咧，猪崖个猪咧，系真系因为海南岛咧，因为海啊嘛，真系有珍珠噶， 盛产珍珠啊。 系啊，佢话咧，因为咧呢一个海南岛咧，咁佢就系咧。大海的崖岸之边，就 是 咧，直情好似孤悬海外一个岛仔咁啦。咁我哋有珍珠，真系咁啊！大家都知道啲深海嗰啲地方又有彩珠啦。 咁我哋好多地方都可以叫珠崖咯。 哦，咁但系你总你都要特别有个嘢突咗出去咁样咯。同埋可能海南啲珍珠都出名啩，咁所以咧其中一个名字就叫珠崖啦。咁最特别咧就 系 叫丹耳啦。 丹 耳咧，因为咧，其实海南岛咧，佢哋里边有以前有啲原住民啦，有佢哋嗰啲少数嘅民族啦，咁咧佢哋咧有啲风俗习惯嘅，首先咧就会喺块面度咧就会画啲花纹啦，你见过啲少数民族都会咧，好似喺嗰度咧即系雕花咁样啦，咁佢哋觉得咁样靓啊嘛，好啦，同埋佢哋个耳仔咧会做啲咩嘅？ 系咩啊？ 通常啲耳仔咧。 人哋用个头顶去整住啲嘢，佢用个耳仔担住啊！ 系啊，你有冇见过咧？啲耳仔咧，佢哋会有装饰咧，譬如话塞一个好大嘅吊嘴啊、耳环啊，就唔系我哋而家平时夹个耳窿咁细噶嘛。 我见过啊，而家咧现代咧有啲外国嘅男士女士都 好大嚿噶， 佢哋一个耳窿咧，即系你。耳仔装嗰个耳环一个窿，佢整到好大个窿， 冇 错，好似 个 孖生，唔系好似玩黑白棋嗰啲细咁大个， 我觉得直情好似塞咗两嚿马卡龙喺里边咁样噶， 变咗冇耳珠都好大粒耳珠， 同埋佢哋会掉落嚟咯，因为嗰嚿耳环咧太大噶啦，直情好似成个发马咁咧，咪掉落嚟噶嘛。咁原来咧佢呢个咧呢个动作咧，即系塞啲嘢落去你个耳窿度又掉掉地咧， 就叫做丹 耳。系啊，原来个担字咧就有装置啊，塞啲嘢咁嘅意思嘅。 但系咁点解会将呢个咁嘅动作系形成一个地方个名啊？ 咁因为佢哋嗰阵时好多都系呢啲少数民族啦。 即系讲担字就一定系海南岛。 系啦，佢就会咧叫做咧借代咗。咁因为都系古时候啊嘛。 个名靓啲啊， 系啊， 优雅好。 系啊，所以其实你到而家我都话落咧，你翻去内地咧，其实佢哋呢个别称咧，即系譬如你话安徽又叫贵州就叫瓊啦，鉛啦。咁如果你去到海南岛咧，佢哋另外别称咧就叫瓊嘅。流传到而家咧，呢个就比较常用啲嘅一个别称嚟嘅。 原 来 系 噶。系啊，咁我哋以后咧，下次食海南鸡饭咧，你可以嗌多几个名啦。我想要 猪 崖鸡饭啦、瓊台鸡饭啦，同埋丹耳鸡饭嘅。 夕阳多云偷开，看见青色的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眼睛星阳灿烂，每次星月弯 心里作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啱听过咧，原唱邓丽君，跟住嗰个系王菲，一样都系咁动听嘅《南海姑娘》 啊， 系啊。好啦，而家嚟到11:20啊，咪报报气温先。 系啊，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啊。听嘅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啦。咁稍后我哋嘅儿童院线咧会继续讲埋咧最尾嗰几个大奖啦吓。 冇错冇错。 咁啊，唔该晒佢哋啊，同时已经喺度制作紧啦。 嗯。 想问一下咧，大家都睇啊，睇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嘅相咧，你有冇即系睇完就算，即系睇完咯，就系咁啦。 咁唔系点咧？ 我而家咧多咗一样嘢咧， 有冇多事干呢啲咧？ 我而家多咗一样嘢，唔系睇屋企人咧，即系任何嘅朋友咧，佢哋啲相咧，尤其是喺网路上边发出嚟嗰啲相咧，我好中意睇咧，佢哋 究竟 身边后边嗰啲，譬如家私陈设啊。 即系 佢 喺边度啊？ 譬如系啊，譬如佢个如果有电视会，佢电视喺度影紧乜嘢啊？即系我好中意睇嗰啲，有阵时真系会睇到啲玄机咯，睇到啲衰嘢。 点解啊？ 即系例如佢究竟电视后面做紧啲乜嘢？哦，原来你睇紧 系啊，又譬如佢讲佢自己喺边啊，即系嗰啲咧，然之后跟住有啲蛛丝马迹睇到佢讲大话，即系嗰啲咧。 嗱，如果咁咧，我上次见过有人即系做过呢个咧，缉凶破解睇相嘅，咁咧点样咧？佢就见到咧，就系有人电脑台，咁啊电脑台啦，咁啊都整齐又好，混乱又好，咩都好啦。跟住啲人就望啦，就话：咦，原来咧，无论系几有钱嘅人都因为拍片嗰个有钱人嚟嘅，佢 系 影张电脑台。跟住啲人就话啦：见唔见到重点啊？见唔见到重点啊？无论几有钱嘅人都好啊，佢个电脑台嗰度啊， 都系咩啊？ 都系会有盒纸巾嘅。 有盒纸巾， 你唔明咧，你唔明系好事嚟嘅。其他识嗰啲网友咧，就笑到咧眼都眯埋咧，然后就话：哎呀，咁佢都系男人嚟嘅，咁样。 哦，系咩？喂，唔可以咁嘅，我屋企张张台都好多地方都有纸巾嘅。 唔系冇嘢，嗱，我哋唔使讲得咁白噶，自己联想啫嘛。 我盒就唔喺电脑台， 系啦，所以咪好笑咯。 下边喺 keyboard 隔篱， 笑爆咗。我见到嗰张相咧，跟住我话：哎呀，下次咧影呢啲相真系要清空自己嘅位置先啦。 睇呢啲 系啊，人哋明明个重点可能系想 sell 咧，就话哦，电脑台咧就有阔落啦，有呢样又嗰样啦，点知啲人就望有一样有纸巾喺度啊，你个蛊惑仔咁样， 咁又蛊惑，佢都好正常， 系啊系啊，冇佢最干净啫嘛。 咁你叫我睇乜嘢？ 系啊，你再唔开蛊，我哋就继续讲落去。 唔系，咁都几好啊，几有趣啊，原来睇相都可以睇到啲咁嘅嘢。 系啊， 原来鹏仔有啲咁嘅喜好，会中意睇人哋背景，唔系睇人哋食咩啊，或者系唔系睇人哋个样。靓唔靓啦，系睇人哋背后嘅、其实我都系嘅，譬如睇电视咧，譬如嗰啲主角打紧交咯，我都系唔系睇主角噶，我睇后面啲人咧，睇下哦，佢咪死完就打翻身 啊！ 即系佢啲人咧，系咪喐来喐去就咁算咧？就唔系打交嘅， 食 冰啊嗰啲咁样嗱，呢幅相就大件事啦。 咩事啊？ 喂，我老公咧就去咗玩，去完玩之后咧，咁啊 post 咗张相，咁啊 post 咗晒社交平台。 系。 咁啊，佢老婆咧又见到，咁啊见到咪系咯？可能即系佢已经话咗俾老婆听啦吓。 系。 吓，原来个老婆咧都唔知系咩个嗰个叫做咩啊？都唔知系咩一个叫做侦探定系点样咧？咁當然啦，即係比如我係佢老婆咧，我都會睇得好仔細，因為咧佢隔離嗰啲咧都好多都係女仔嚟嘅，係啦。咁究竟佢睇完啲乜嘢之後，佢砰一聲咧就話：我要同你離婚，死佬啊！咁樣。 係咪佢睇到啲相有親密鏡頭？ 其實呢個相咧係有 P 過圖㗎嚇。 係咪有親密鏡頭啊？ 都親親地，因為佢哋喺度成班飲酒嘅， 但係 就唔係點樣親， 即係唔係 攬攬錫錫嘅，唔係咁樣嘅。 認到有啲重複嘅衫褲啊，喺人哋個鏡頭度出現咗啊，即係譬如話呢條褲唔係上次咩唔見咗咁樣，點解原來去咗佢嗰度啊？係咪呢啲啊？ 係，點解你諗到咁刁轉嘅？ 會噶、 哦，又唔係佢 P 圖啊都 P 咗圖。 係啊。 你再讲多次，你再讲多次。 个老公咧，嗱，佢又同啲朋友去玩啦，咁啊，周边有女仔嘅，咁大家喺 cheers 食乜饮酒咁样嘅地方嘅，咁跟住咧，于是乎咧，咁啊，佢就 po 咗上去啦，跟住其实个老婆咧就见到张相之后，我死佬，我要同你离婚，系啦。咁究竟发生咩事呢？吓、啊，佢嗰啲 P 有啲乜嘢而令到个老公系嗌离婚呢？咁 系咪 P 错咗个女人？ P 咗佢最爱嘅女人落去， 唔系，吓、哦，佢点会咁样啫？ 将佢个样歪咗， 嗯， 系咪嗰啲啊？ 唔系， 屋企嗰家私咧， 冇佢老婆喺度嘅，系个老公 P 咗 ，P 走咗一啲。 我 P 走咗佢哋 结婚戒 指， 戒指， 哦 ，P 走咗结婚戒指， 系啦，点啊你？ 点解啊？点解要 P 走个结婚戒指啊？死佬， 水洗都唔清，呢个会唔会成为一啲电影桥段 咧？唔知啊，嗱，呢个老而家个老婆咧嗌晒救命，就话你做咩同我 P 走咗你结婚戒指？做咩唔见得过吓？系咩事啊吓？吓你唔可以承认佢自己系一个结婚嘅男人咩吓？ 戒指咁细都 P 嚟做咩咧？ 可能佢粒钻石好大粒， 咁佢真系有古怪。 所以咧，个老婆就嬲到咧，话我要同你离婚啊！ 有理由啊，呢、這个太太啊！ 义台院线全程直击奥斯卡。 好啦，嚟到最终回啦，第93届嘅奥斯卡颁奖礼，咁我哋集齐咧，有迪斯啦，同埋阿摄啦，咁仲有阿 O 啦，全程直击啦，呢个奥斯卡嘅颁奖礼，咁啊，各个奖项咧已经有咧结果啦， 冇错啊，啱啱咧已经颁咗大家最期待嘅三个大奖，就系、是、包括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同最佳女主角嘅，咁啊，先讲咗最佳电影先啦，最佳电影咧就系由《浪迹天地》咧。得到噶，咁即系话，哇！佢攞咗呢个最佳 导演都系佢啦，系啊，就系赵婷导演啦。咁啊，凭住《浪迹天地》咧，攞咗最佳导演同埋最佳电影，而最佳嘅女主角亦都系由佢嘅电影打造。 冇错啊，亦都系《浪迹天地》啊，《法兰斯麦道曼》啊，凭住今次呢套电影啦，系第三次攞到奥斯卡嘅最佳女主角。咁啊，佢分别喺1997年啦，凭《雪花高尼奇命案》啦，同埋2018年啦，《广告牌杀人事件》啦，都已经系先后攞过两次嘅奥斯卡。咁今次啦，系佢第三次拎啊，再下一城啊， 系攞得多咧。都要提名得多嘅，因为提名得多咧就有机会攞得多啦。呢位朋友咧提名又提名得多，攞得多唔多咧？交俾阿摄讲下，今届奥斯卡嘅影帝花落谁家？ 就是《爸爸可否不要老》的安东尼霍建士得到的。咁你话如果佢系攞奥斯卡嚟讲咧，提名咧其实提名过1、2、3、4、5、6有六次嘅。咁咧有其中四次咧系最佳男主角啦，其中两次咧就系呢个最佳男配角嘅提名。咁男配角咧就冇攞过啦。男主角方面其实都曾经攞过嘅，就喺1992年嘅奥斯卡凭住《沉默的羔羊》去攞嘅。你谂下，而家2021年，相隔咁多年， 系 终于可以凭住精湛嘅演技，再攞多次小金人啦！ 哇，厉害啊吓！咁所以咧，演艺嘅道路上边咧，其实咧唔系咁短暂嘅，可以 好放弃我哋都 系啊，继续俾心嘅。估唔到由奥斯卡你都可以踢翻自己阿摄，不如讲下今届奥斯卡嘅大赢家又系边一部电影咧？ 系大赢家咧就系《浪迹天地》啦，头先大家都听咗佢个名几次啊，咁佢分别咧就系夺得最佳电影啦，最佳导演啦，同埋最佳女主角嘅，而其他电影其实今年咧个实力都好平均，好几套电影咧都系攞咗两个奖项嘅，包括系边几套咧？嚟，例如包括有《曼黑》啦， 系啊， 有呢个《蓝调天后》啦，《 蓝调天后》攞最佳服装设计啦，同埋最佳化妆同埋发型设计等等啦， 系啦，咁啊，头先《曼黑》咧就攞咗呢个最佳美术指导啦，同埋最佳摄影啦，咁然后《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啦就攞咗呢个最佳原创歌曲。同埋呢一个啦， 最佳男配角 冇错啊，咁啊，仲有《灵魂奇遇记》啦， 系啊，咁当然你话喂，最佳纪录长片咧就有阿摄哥仔提供嘅。 我的八爪鱼老师啊，喺边度提供咧？唔系喺二台院线提供， 系知识会社提供。 系啊， 你知啦， 系啊， 港台七天工作周， 啊、 每一日都会听到少电影嘅资讯 嘅。你 系 叻嘅咁样，咁有好多唔同嘅电影都有得奖啦。咁如果你话得奖电影未欣赏嘅，咁、之后喺好多唔同嘅出游平台啦，以至真系入翻戏院咧，就可以睇翻咧。93届奥斯卡嘅得奖电影啦，咁啊都可以话曲终人散咯，明年见咯，好嘛？ 希望明年咧真系可以喺照旧翻以前，即系二月底嘅时间啦，可以做呢个奥斯卡啦， 系 同埋可以多翻一啲叫做表演嘅成分可以睇得到啦。疫情过完之后咧，咁就唔需要即系分隔几个地方啦，又同一时间一个地方度搞晒，可以有大家最喜欢睇嘅最。叫系咪叫做传统啊？叫电影咧？ 我想见睇呢个红地毡。 啊，系啊，咁啊，无论有啲乜嘢嘅状况咧，希望都继续贯彻奥斯卡嘅精神啦，绝对系咧观众同埋听众嘅福气嚟嘅。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似三位主持咁讲，我哋都希望咧，出年嘅奥斯卡咧变翻正常 啊！ 系 啊, 啊，其实咧，佢哋三位咧勤力之余咧，有好多啲睇到啲花絮嘢啊！不过咧就时间关系，佢讲唔晒，其实都好多啲内容可以分享嘅。 系啊，我哋一间睇有冇机会啦。系 啊, 啊，我哋再次多谢二台院线嘅三位主持。 系啊，仲有土姐啦吓， 系 啦，系 啊, 啊, 啊, 啊，走咗啦，佢哋 系啊， 系 啊, 啊，拜拜， 多谢晒， 系啦、啊。咁我哋转头咧，继续可以听新闻咧，有最新嘅总结啦，之后继续有风骚发回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83岁英国演员安东尼·霍建士凭电影《爸爸可否不要老》再度夺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今次是安东尼·霍建士第二度封帝，他曾经凭电影《沉默的羔羊》夺得最佳男主角。他在《爸爸可否不要老》中饰演一名患认知障碍症的父亲。电影同时夺得今届最佳改编剧本奖项。至於最佳女主角殊榮，則由63岁的法蘭斯·麥杜曼憑電影《浪跡天地》奪得，今次是她第三度封后。《浪跡天地》同時奪得今屆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兩項大獎。一名菲佣早前完成檢疫後確診新型肺炎，入院時抗體測試已經屬陽性。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李偉鎮表示，現行檢測方法並非百分百肯定能夠驗出病毒，加上有關個案涉及變種病毒，能夠被檢出的比率有幾多，可能大家亦不理解。檢測承辦商華大基因因為有樣本懷疑受污染，出現多宗假陽性個案。李慧珍說要留意是涉及系統性失誤抑或隨機性失誤，現時專家講法似乎亦覺得涉及隨機性問題。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表示，如果華大能夠理順工作流程、人手等事項，相信這間機構能夠繼續為香港服務。他又認為應該考慮安排來自高危地區的旅客接受更多檢測。一名菲佣早前完成檢疫之後確診新型肺炎，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政府現時可以採取一些補救措施，例如對一些有多宗個案的檢疫酒店，可以要求在指定時間內曾經入住的人士接受強制檢測，分別接受抗體和核酸測試。如果抗體測試發現陽性個案，就大約了解到在酒店檢測時走漏了多少個案。另外，檢測承辦商华大基因早前有样本受污染，出现多宗假阳性个案， 當局說收到華大基因的調查報告前，會暫停委派華大基因服務流動採樣站。何柏良說暫停委派的做法有需要，將來即使再委派華大，亦要確保同類問題不會再發生。政府早前提出限制公眾查閱公司董事的身份證和地址資料，公司註冊處前處長鍾吾思在明報撰文表示，如果實施新規定，將會削弱香港商業生活的核心問責制、全面披露和透明的原則，以及公司治理標準，同時影響香港作為主要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形象及聲譽，建議政府重新考慮是否推行這些具潛在危害性的建議。鍾吾思表示，大批專業人士包括會計師、律師和房地產經紀都需要對董事進行非常定期的盡職調查，他們的查測能力將會大幅受阻。他憂慮企業的舞弊情況，例如貪腐、欺詐和洗黑錢的潛在機率會增加。他又說，新聞界為調查報導而查測是香港具有透明度和公民自由的根本重要基石。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本週中期驟雨較為頻密，接近週末天色好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95点，升14点，成交金额7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0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4.5，升2.5；美团316.6，升10.2；盈富基金29.38，升2仙；中国平安85.65，跌1.45；小米集团26.6，跌4.5；快手271.8，升15蚊；港交所493.2，升8.4；阿里巴巴226.4，升2蚊；友邦保险99.2，升1.35；药明生物116.3，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7.73，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5，人民币6.488，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24点，升103点。港金现价报16,51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32美元，卖出1,782.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样，系而家一带咧就系车多少少，排到去骏景园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系有坏车先啱，咁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咧排到去骏景园。洪隧啊，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就系洪隧啊，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

靓咁正嘅老婆，完全唔介意人妻衣着性感，热裤小背心。有个老公直情啊，将佢个老婆啊当做生招牌啊！啊，竟然惹嚟佢老公，唔系佢老爷奶奶，好唔高兴、啊。究竟发生咩事咧？吓、 老婆老婆，你停一停先啦，停停先啦、 停咩啫？唔好阻住晒啦！啊，好快啦，好快呀、啊！哎呀，快啲游完去呀、啊！我真系好想快啲游完去呢，一阵呢可以休息下，我只手好攰呀，死佬！ 老婆啊，唔系就系你着到呢一身打扮去游游呢，我实在忍唔住要影低佢，太迷人啦，特别你个双脚啊！ 哎呀，咁天气热嘛，又唔开得冷气呀、啊！唔着短裤啊、背心啊、吊带呢一啲，点帮啊？我嚟到去啊，散热、啊，又要帮你个客游游啊！ 系啊，老婆啊，真系辛苦你啦！嫁咗俾我之后，你冇得做小奶奶，仲要你出嚟做啊？唔系，我意思系出嚟公司帮手做。 唉，得啦得啦，唔使讲啲啦咁肉麻嘅说话。嗱、啊，公司赚钱啊，我都有份噶嘛。赚够咧，我唔做噶啦，买街噶啦， 钱点会赚够啊？唔系，我意思系即系老婆，你我对你嘅爱点会够啊？真系，老婆，你介唔介意摆多几个 pose 咧？等我影相，我跟住咧摆上公司网页度，赞下咧就系、是、老板娘落手落脚，亲力亲为啊！相信对我哋公司业务一定好有帮助噶。 喂呀，你搞到咧我好唔自在嘢。 边有啊，老婆，我边有搞你啊？而家公司好多人噶，唔系我即系我要我帮你影相啫嘛，系咪先？诶，又话唔埋啲人咧，见到我哋公司嘅网页咧，见到哇，有个咁靓嘅老板娘啊，虽然成个童装咁着出嚟，都一样好噶、哦。可能佢哋咧都见到老板娘帮屋企游游，佢哋觉得我哋间公司咧好有交大学啦，好有咧家嘅感觉啦，生意赚好多噶会。 哦、你个死佬啊！你当我系咩啊？你头先讲嗰句说话。时候做咩咁样啊？ 真系啊，忍唔住啊嘛！ 咁你啊，懒啊，咁啦，影好啲啊吓，唔可以走光噶。咁要唔要望镜头嘅啫？ 哎呀，老婆，你呢啲正所谓全死角靓女啊，唔系零死角靓女啊！我下次带埋你去观塘个喷水池度影相添啊！真系， 哎呀，湿身啊！ 不过好似你唔够人哋冲凉冲得咁好睇嘅，真系 要攞嗰啲泡泡啊！ 哎呀，算啦算啦算啦，唔紧要啦，快啲等我摆多个 pose 当你就影相啦吓！ 哎呀，哎呀 真系要一个粒一个突先至可以有呢一啲情况发生嘅。相信好多老公啊都唔会俾个靓嘅老婆啊做生招牌噶啦，真系为咗钱咩都 OK 咩吓？你得啫。你个阿爸、你个阿妈得唔得咧吓？ 唉，衰仔啊！你啊，有冇搞错啊，衰仔？ 咩事啊，妈？你做咩无端端话我啊？ 你睇下你老婆啊，哇！人哋编啲嘢出嚟俾我啊，即系成何体统啊？ 咩啊？阿妈，你点解会有呢啲相嘅？神奇喎、啊！你话我影得靓唔靓啊？ 靓你个头啊！啲相啊，系隔篱咧，阿陈生啊，咸湿疹啊，佢俾我睇噶，佢啊问咧系咪我嘅新抱啊？你话几咁失礼啊？ 哎呀妈，咁多年你都忘记唔到阿咸湿疹啫，阿湿疹啫。哎呀，你 好咸啊，好湿啊！ 上次阿冼生你都未介绍我识阿生鲜同埋湿疹，系咯、啊？有咩咁失礼啫？阿妈，全靠老婆咋？呢辑相啊，令到公司生意啊大增五成啊，五成阿妈，你知唔知啊？你嗰个手袋、你个钻戒都系嗰度买翻嚟噶咋？迟啲我哋拍埋片摆上网啊！阿妈。呢铺啊，哎呀，我谂啊湿疹啊，真系日日都过嚟啦。 你仲谂住拍片啦，衰仔？ 做咩啊？ 你当你老婆系咩啊？你惹到我啊，立即啊 delete 晒，删走晒嗰啲相啊！我唔准你再放上公司嘅网啊，衰、哎、啊！ 做乜嘢啊妈？嗱，你听我讲，佢又冇去到剥衫冲凉，又冇查翻间铺，又冇戴浴帽，佢正正经经游游啫嘛。阿妈做乜嘢啫？搵食啊！我哋冇做伤天害理嘅事，系咪因为阿咸湿疹咁，我哋就要避先？ 你老婆冇反对你咁做嘅咩吓？佢唔觉得收家嘅咩？ 阿妈养家而家唔系收家，最紧要系咩咧？赚钱早啲退休唔使做，咁有咩好收家呢？ 好，咁唔该你叫你老婆着翻衫裤嘢， 着咗啦。 系咩？系咩？ 你唔觉咩？ 唔好影衰晒啊！我哋啊，人哋唔知啊，以为佢系个唔正经嘅女人啊。 阿妈，嗰度有张床啊，你不如你瞓低先啦。 我晕啊， 唔系啊，你瞓低先啦，因为你系要配合翻你而家打横嚟讲呢个姿势咧，你打横讲啊，你真系。 唉，真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呢啲系咪就系代沟咧？ 阿妈，佢呢个 round up 冇得弹啊，冇得输啊，一定赢啊。 咁系咩？ 为什么今晚总欠住唱，又害怕气温急上，又怕着冷，在最后这件朴实衣裳，为怕令你恨忧伤，没意欲引导你的怪想， 不想性感，陈生嚟啦，陈生， 咁湿疹 啊！希望佢冇湿疹啦， 有冇甜 嘅？系啦，好惨啊，真系，系啊，点啊？ 真 系 有呢啲老公咁识得啊，好好咁样利用太太嘅专长，咁嚟到为自己做生意啊！ 即系佢咧就系不经不。 各地做一件事嘅，事完咧系真系有件咁嘅事啦。我太太又帮咧就诶，佢、其实系帮啊，好似帮屋企定帮朋友咧，嗰个屋企就做诶油、油油、啊。咁事完佢太太咧就真系实在太过美艳啦，嗰条长腿，哇！你知道仲要搭埋个梯钳咗上去上面喺度油油、 啊。有冇想睇啊？ 啊有啊，啊 真系啊， 真系有想睇啊！ 佢真系真事嘛、啊，我都即刻想睇啊！真系，系啊，我都扮一扮咸湿衬衫。 咁可能佢先生真系出于欣赏嘅角度， 会噶、啊。其实咧， 等啲其他男人恨下，羡慕佢。 唔系，或者可能佢觉得就睇又睇唔蚀嘅，同埋佢会觉得即系咁，佢又唔系冇着衫，性感啫嘛， 健康的性感啊，成日都话。 嗱、啊，我头先举个例子系咩咧？即系可能你听到油油呢啲咧，就较为即系啊，好似。即係好似唔需要同性感拉上關係啦， 係啦，好多好多橋段都係工作服嘅。 係啦，但我話咧，如果你睇娛樂版咧，你如果你將呢個身份咧，你擺落娛樂版度咧，我唔知道你會唔會覺得合情合理好多。舉例嚇，譬如張繼聰。佢成日都喺佢啲 IG 度咧，就話咧啊，佢又幫我老婆謝安琪咧，就影啲靚相啊，有陣時係濕身相啊，有陣時係游泳池啲相啊，乜乜都好咧，咁都係好靚噶嘛，但係都係 sexy 嘅喎，但佢照擺上 IG 度，咁、 啊、 你話佢當然佢唔係話講到咁核突，話要養家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大家都係等於即係不停可以 keep 住啲人氣啊嘛，咁呢一樣可以話佢借佢老婆嗰啲相嚟過橋嘅，但係。第一，佢哋可能 artist 鹹濕， 係啦，可能佢哋 artist 又唔會覺得鹹濕啦。第二咁嗰張相，即係雖然啲宅男一樣覺得哇，好好索啊 K 咁樣，咁但係人哋又唔會好介意啊。 即係個老公唔會介意啊嘛，個老婆又會俾佢影喎。其實咧，睇起我你啱啱想講，我 search 咧呢個資料咧，即係睇下性感人妻咁樣呢啲字眼咧， 就有好多套電影出嚟啦。 唔係啊， 你識解咩人？ 係咯、啊，全部都有毒嘅喎，你小心啲 喎。好多都係講緊嗰啲artist 咧，嫁咗人之後咧，依然係好性感咁樣打扮走出嚟，有啲著曬睡衣，對自己又影相咁樣。 性感人妻啊 ，K 應該佔咗有一半嘅。 有好多artist， 即係如果你話擺到明星度咧，就好似完全冇問題咁樣。 係啦，但係當然啦，咁你都有啲調翻轉咧，就係、是、喂，一結咗婚之後咧，咋林咧就所謂 收 山㗎，又或者以前用都通俗啲就封胸咯， 係封閉咗個心口， 唔再冇得睇㗎啦。哇，咁啊即係。惊睇 系 啊，惊睇蚀噶嘛。咁、你话如果一般人，你话哦，咁我哋唔系明星喎，咁一般人咧，哇，咁亦都有啲好开放。 我 发觉 而家啲所谓一般人都唔一般噶。 系啊，好开通噶。 都系同你啲明星都睇齐嘅。如果系讲嗰个衣着嘅性感程度。 系啊，不过你话咧，佢呢个新闻咧有啲 QK 嘅就系、是，即系讲到好似话。特登要用佢老婆张相嚟做生招牌，咁就同咧一般你话，我觉得好嘢俾人睇唔介意咧，又真系有啲唔同嘅，因为个功利嘅成分就多咗啲啊嘛。 咁、但系问题系佢两公婆一齐做呢个叫做 佢老婆又愿意 OK 喎。 啊，系啦系啦，因为咧就嗱，佢哋嘅共同目的咧， 即系佢间嘢做装修嘅， 系做装修嘅。咁我觉得有啲唔系几好。 因为点解我觉得有啲唔系几好咧？ 即系因为你到时又唔系派你太太嚟帮我游游。 系啦，一间啲人落 order 话我加500蚊，系咪你老婆会帮我游游？ 咁系咪要报海关度先？ 系啦，咁又唔系几啱喎。因为你变咗阿钱咁样啊，就唔得啦，系咪？ 咩啫？都系屋企人啊嘛。 系咯，我表姨婆啊，系啊，过嚟帮你游游啊，真系。 唔系，咁但系问题，佢老婆真系有帮手去即系佢意思咁啊。佢老婆系冇帮公司手嘅，只不过真系咧，佢帮朋友嘅时候咧，喺度影啊嘅时候咧，咁就喺度真系生意咧，佢话升咗好多嘅。咁跟住咧，佢哋嘅大共同目的就系话，喂，我都系想赚多几个钱啫，我唔会理嗰啲衣唔衣着。但系真系咧，另个转头咧，佢个奶奶咧系真系炸型噶。 嗱，我哋举个实际啲例子啦，你同你老公。阿华咧，终于决定咧就大展宏图啦， 开间发型屋， 自己开间发型屋，咁咧咁点都要揾啲 model 扮下嘢噶嘛，咁结果咧就发觉，咦，阿老婆，你嗰日咧啱啱冲完凉咧有着衫嘅，不过咧头发湿湿。條頸又未抹乾喎，好 natural 啊 ，natural 喺度揈兩下睇下，哇！一揈直情好似動物奇觀咁樣，但係又好靚喎。 例如咧， 係啦，河馬啊，係啦，長頸鹿咁樣，然後落又捕捉到呢刻影低咗喎。 係啊， 可唔可以攞嚟做生招牌？ 梗可以啊。 係 啦，唯美嘅， 唯美就得嘅。 係啦，楊帆咁啊， 唔係楊明啊，楊帆咁樣。 喂啊， 你得唔得？ 如果係真係美感嘅， 但係濕身 嘅 喎。 如果唔暴露嘅，嗱都要睇下我自己嗰个 暴露咗年龄 啦，但系好暴戾喎。 如果我 还后生嘅时候咧，我觉得我 OK 嘅。系咪真系得先？ 还后生 有自信， 三十年前嘅我 OK 咯。你谂下呢个女子啊，佢以前大家仲有得影金曲相嘅时候咧，哇！佢成日都会话唔得，咁样咧好暴露喎。 系啊， 呢度又点又点？ 系啊，我就话即心口啊喂咁样。 咪咯，哇！为公司揾食佢都系咁噶， 遮面口啊，而家唔系遮心口啊，遮面口啊。 咁我唔得嘅，咁我自己又就觉得唔系可以嘅，但系我真系有时见到咧，即系你喺街其实都见到噶，好多年轻夫妇咧，哇， 好 sexy 噶， 系咪先？嗰啲真系摆明人妻噶，仲要推住个细路噶。 系啊，我心里边都好想过去拍一拍个老公膊头，喂，多谢晒。 小心冻亲啊！ 唔系唔系，我拍一拍个老公膊头，哇，多谢晒，真系。 加油系嘛？ 加油。 咁请问你已经系人夫？你 O 唔 OK？ 我唔 OK， 系 我好保守嘅啫，冇错，我系奔住条鞭喺后面嘅清朝。 但系你望人哋嗰啲，哇，仲要加油， 我一定鼓励佢。 哇，得两套， 系啦，喂，着得好，着得好，系啦，你自己嗰啲我唔会咁做，系啦。 咁呢个呢个取态，你又不能够怪任何一方噶。 系啊系啊，佢又怨着，我又怨睇， 系啦，又冇人揾支枪指住你，逼你要咁做，系咪？ 系啊， 都系嘅。咁但系好啦，去到嗰个， 唔系我怀疑都同我另一半有关嘅。咁佢都系比较。五四青年咧梳冬菇头嗰啲文艺服饰噶嘛，但如果万一咧，你话咧我三生有幸咧，可能另外佢突然间变咗个性格咧，系嗰啲 wet 妹啊，哇，好老土呢个名，对唔住，哎呀老土到咧， 点啊？ 哎呀，我仲讲紧呢啲咁嘅字眼 嘅 嘛， 唔系你对住我， 对住你哋讲翻呢啲，即系佢 推翻八十年代， 佢着翻啲热裤咧，咁可能我又接受嘅，因为如果我识佢嘅时候，佢系咁着嘅，咁可能我都冇办法啦。 但系咁佢突然间觉得话，喂，我真系保守咗好多年啦，老公，我而家着条热裤短背心。 嗯，突然间 系， 都要有啲适应期。 系咯，我都要，我要同佢讲慢慢嚟啊。 系，逐寸逐寸， 逐寸逐寸， 先由食过先，跟住到膝头哥， 系啦，脚眼先，脚眼先， 系啦，系啦，系啦。 好啦，嗱，而系嗰个奶有奶奶咧，系炸型嘅，炸啲心抱型咧，就系话咧心抱型。 set 个奶奶， 真系咪佢话咧太过离谱？喂，佢会俾其他街坊街佬咧会觉得做咩？你个心抱做咩噶咁样？ 不过呢个都真系好古老啦，呢个谂法。 不过如果系 因为你都估唔到个新抱啦，大佬啊！ 咁我覺得個先生應該出嚟要調停下，解釋下咯。嗰、那個奶奶會直接影響婆媳關係咧，咁變咗個 係啊， 個老婆啊，真係好無辜啦。 我覺得應該同鹹濕疹傾一傾啊， 唔好再咁樣食食食 食，你唔好再睇我新報張相。喂，你快啲攞張相嚟睇啊！我哋仲未望到啊。 唔係，哦，可以 快啲啦，快啲啦。 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01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80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0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6蚊，升4蚊；美团317.8，升11.4；盈富基金29.4，升4仙；中国平安85.85，跌1.25；小米集团26.55，跌5毫；快手274.4，升17.6；阿里巴巴226.6，升2.2；港交所494.2，升9.4；友邦保险99.2，升1.35。日明生物115.8，升8毫。外围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英镑10.787，瑞士法郎8.506，澳元6.035，加元6.232，新西兰元5.601，欧元9.3998。每百日元对港元7.2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157点，升137点。港金现价报16,5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06美元，卖出1,78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啊，近住理工大学有坏车阻路。咁啊，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慢线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跟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和东涌长东路愉景湾巴士站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Two。 佢曾经饰演无数角色。不论康熙定李隆基都一样考唔到佢。有人话佢系黄宇嘅代言人，亦有人话佢叫时间管理大师。不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佢都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系马俊伟。五月三号开始，记得收听由我主持嘅《同你继续倾》。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浮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咯，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翻到嚟十二点十分嘅风骚快活人啦吓，气温都冇变嘅，都系廿四度，咁啊相对湿度74%。咁啊最近咧，我谂有一单嗰个疫情嘅新闻咧，都令到大家咧即系有啲担心啊。咁咧就系讲紧话嗰个误诊，唔系啊，嗱呢个担心系同其他嗰啲唔同嘅。譬如你其他嗰啲咧，无论你点样变种啊，或者即系旅游气泡可能即系唔加有加，取消又冇啊。咁嗰啲即系你毕竟都系嗰个结论就话哦，未有得喐啊，未有得去啊，或者你要再注意卫生多啲啦。但系而家我觉得呢一只咧， 算是在疫情期间的一个即都几对你的神经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 那究竟确诊定不确诊是不是 是啦啦现在就变了好像呢玩好玩大细。如果最好就梗是即是准确啦。好啦假设是不准确的话呢我想你从来没有想过呢有这个两害取其轻的。你希望呢那个不准确呢是说你有变冇定话你冇变有 梗系 有变冇啦， 有变冇， 嗰、那个唔准确 啊，系啊，大家都唔准确啦、啊。 其实个前设应该系我唔想有唔准确。 唔系我知道，所以我先咪讲到明咯。 而家系事实有 系啦，即系最好就梗系全部准确啦。但系我而家就话啦，你估唔到有呢个残酷嘅测试嗰阵， 我宁愿冇变有。 如果系唔准确嘅，你宁愿系冇变咗有，即系假阳性啊，定系有变咗冇假阴性啦、啊？好啦，桂花田就话啦，佢宁愿假阳性， 冇有冇变有啊？ 冇变有咯，咪假阳性咯，假阳性咯。好啦，我哋一阵间问佢点解 变有啊？ 系啊， 冇变有啊，即 系假嘅。 系啦，其实佢系咩事都冇嘅，点知出到嚟就变咗有事？好啦，你咧，你宁愿错边样啊？ 假阳性咯，都系 都系一样嘅， 即系 点解啊？ 咁即系好似因祸。因祸变咗福咁样咯，即系本来有事 以为中招，最后冇事。 系啦，最后冇事。 系啦，系啦、啊。好啦，证明大家咧，即系我觉得我之前咧应该同你嘅答案一样嘅。 同边个答案？ 你哋两个咯。我开头我谂住个答案。 唔系，我而家系先冇后有、啊。 咩啊？唉，佢唔明我哋讲乜啊？ 好乱啊，阿妈。 系啊， 你头先唔系问我究竟你想 你想嗰个错系你其实系冇事嘅，不过以为你有事。 系。是啊是啊 是 啊 是咯、 啊、但是彭姐又说是有了事之后才变好事啊 阳性啊 什么啊你跟他怎样啊你两个 我不是假阳性咩 假阳性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是没事的、 啊、 只不过 check 的时候 check 错了以为你有事 啊 那你们两个不是一样咯、 啊、我是这只啊 怎样啊冇嘢系嘛？ 我系咪一路都正常啊？ 你一路都正常啊？你明唔明我哋讲咩噶 ？OK， 好好好啦， 太太， 咁咪一样咯，咁咪因祸得福咯。你哋原本嘅谂法系咁噶嘛？ 系啊，因祸得福， 因祸啊嘛，你哋以为中招啊嘛，好惊好惊，点知最后话其实你哋冇事嘅，哦，咁我开心咯。 虚惊一场嗰只叫做 系啦，系咪咁啊？系咪咁啊？ 系， 你系咪想咁啊？ 我唔系啊，我系话原本系话冇事，后来先话确诊。 哦，佢调翻转， 系啊，我系倒转噶。 佢可能真心，你系咪知道有？嘢赔啊，因为 即系你宁愿系佢 check 到你冇事阿姑，点解出到嚟原来你最后有事 嘅？ 咁咪唔同嘅， 系啊，所以 佢个演绎又唔同嘅，点解？ 有两个唔同选择。 好啦，咁点解你宁愿咁嘅？ 系咯， 嗯， 你谂住作佢一笔赔？ 唔系，咁冇事，咁咪冇事咯，咁我咪可以继续喺度好轻松。 但系你最后有事 嘅， 有事嘅时候，我真系有事嘅时候，咁我之前捉我去做检疫啊嘛。 但系你嘢都周围系咯， 同埋你自己延误咗诊治噶咯。 我又觉得咧，即系可能好似冇症状嗰只咧，系咪？咁我唔知噶嘛。 系。 咁我觉得咧，即系总之冇事冇干，后来先有事，可能都好快已经知道噶啦。 哦。 咁但系起码我唔会耽误咗一啲嘢咯。但我 你唔会耽误咗一啲嘢？ 但我个人嚟讲，因为我自己都做得好足噶嘛，你明唔明啊？ 你唔惊你已经惹开咗，惹咗你屋企人？ 你本来嗰日咧，如果你一早知道你有事咧，就唔会同阿华锡锡噶啦。点知你照锡咗？哎呀！ 疫情期间其实可能已经冇咧， 系啦。咁我呢，我哋唔想知啊， 我又话你听咩？ 系咯， 可能我喺屋企咧真系好个人嘅，我哋大家用公筷嘅，所以我又唔系好担心。 嗱， 好嘢喎，你 因为我即系其实佢咧，我明啦，佢嗰种谂法咧就系。宁愿即系玩咗先算， 系咯， 系啦，乐观至上嘅， 唔好乐观啲， 系啦，系啦，玩到最尾你先同我讲话。 我唔系话要惹人嘅，只不过喂佢出错咗我啫嘛。 但你都系惹人啦，你宁愿啊嘛。 佢唔想， 唔系我都唔知噶，系啊，我唔知噶嘛。 佢都被蒙在鼓里。 你只系问我你想要冇事变有事定有事变冇事啊嘛？ 冇错， 咁我就系咁选择啫。 而家咧即系唔会有官方答案噶，不过我话俾你听， 心理测验咁。 唔系啦，但系咧因为而家佢最近发生嘅呢一个咧即系。几宗误判事件呢因为而家大家都听到新闻啦，大家就不停喺度针对紧咧，就系话有两个喺本月初由内地返港，交咗俾华大基因测试之后咧，就话佢哋系呈阳性嘅，点知入到院检测咧就变阴性，咁即系假阳性啦。咁呢个 case 咧而家闹到好大啊，因为点解咧？佢就正正系头先阿彭仔拣嗰样啦。其实是没事的但误判他有事。 是啊。 是啦、啊、那我们以前呢就以为今天好咯怕完之后发现原来没事虚惊一场。哇但原来呢我想说他那个副作用呢 系好大到好紧要，因为点解咧？ 其实影响咗好多人噶。 系啦，嗱， 上礼拜我哋都讲过话，有啲工友咧， 捉埋啲人啊， 系啊， 即系啦，天然嗰啲人啦，系咪？即系话咩密切接触者嗰啲咧？ 系啦，因为佢而家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除咗自己个人咧，即系饱受呢个过山车经历啦，即系大佬究竟有事定冇事，自己惊紧之外咧。佢原來佢仲有一個心理嘅一個負擔俾自己咧，佢就話：我而家咧連累咗咧我附近啲鄰居啊！佢話咧我啲鄰居咧 其中有一個個案係咁講 係 咪 啊？係啊，其中一個佢就話啦，佢哋明明已經 check 到係 negative 㗎啦，但因為佢都要有個檢疫期，佢話咧其實佢嗰啲鄰居咧同佢所謂有緊密接觸過嗰啲，全部都要送去檢疫啦，仲要都係困喺酒店度，於是乎咧。佢唔單止覺得自己即係受到一種干擾，佢仲覺得話 累街坊啊！ 係啊， 呢三個字都好緊要啊！ 係啦， 累街坊。 佢點樣講呢？因為呢個姓黃嘅女士咧，佢就話啦：我冇事，你冤枉我，你搞到誤診嗱，咁就個人層面啦，已經好傷啦。然後第二個層面咧，佢就話你搞到成層樓全部去隔離。佢话人哋会点睇我啊？我一个人连累咁多人咁、样， 系啊， 系啦。 喂，這個、呢个咧所以就话啦，佢当下子咧，譬如虽然话嗰个确诊，即系话唔话佢系确诊嗰啲咧，其实有好多咧又冇公开啦。我今日听到有个妈妈，哇，打嚟封烟嚟喊到不得之了，你知唔知佢喊乜嘢啊？ 喂唔到奶啊？ 唔系啊，因为佢咧就系话咧，佢个小朋友读幼稚园啊，咁咧就系咧，佢话就系唔知点解咧，总之一啲原因之下咧，佢嘅小朋友都要去检疫。 系啊，话佢误诊啊，又系呢个。 跟住就系佢系误诊其中一个。 系啊。 咁搞到咧，个小朋友讲紧，因为佢确诊啊嘛，话佢。妈妈系唔可以陪住佢喺医院里面，咁、就要独留嗰个小朋友自己一个人喺医院里面。佢话每虽然摆低咗个电话俾个小朋友，但佢晚晚日日都打电话嚟喊妈咪，我好挂住你，我几时翻到屋企啊？咁讲紧幼稚园，佢话妈咪心痛到佢，即系企喺隔喺门口度，我就入唔到去，又唔俾入去。佢话嗰种嘅煎熬咧，其实佢好痛苦啊。你知唔知后来咧嗰、那个即系几讲紧系一两日嘅事噶咋？直情有医护人员问呢位妈妈，你使唔使去揾人辅导下你啊？咁样， 所以 因为情绪系好激动，好激动。 所以有阵时候你谂翻转头咧， 学校咧， 你宁愿俾个家长陪一啲咧，即系比较细嘅小朋友咧。讲真的，佢个风险仲冇而家咁危险。你俾佢陪咧，即系其实如果你做足防护措施都未必中招，或者你起码隔住个房门都好啊。 起码俾佢望到， 你起码隔篱望住，系啦。其实而家你表面上就话唔得，好安全啊，万无一失啊咁样。结果咧，反而个妈妈 上面哇嗰、那个伤害，佢嗰个妈妈净系怒风烟。佢讲翻件事情，虽然系啱啱呢几日嘅事情啊嘛。佢虽然而家话佢冇事翻到屋企，但系佢话净嗰个好似创伤后遗症咁样 啊。系啊，我系觉得咧，头先嗰个黄女士咧，佢有一个地方惨咧，就是、我哋睇有冇得可以开解到佢咧，就 系 你唔好话自己累街坊啊。其实冇人想㗎喎，你唔好话你係误诊，就算呢咁大家例示呢你係一个确诊者，然后你令到成栋大厦嘅人都要检疫呢，都唔係你想㗎，係咪先？即係呢个病我諗冇人可以想到㗎嘛。 唔係喎，我想话呢，我都试过曾几何时成栋大厦都要去检疫㗎、去检查。 你有冇心里面咒骂佢啊？ 我都唔知俾边个。 唔係你有冇心里面想咒骂嗰个人啊？ 有㗎，我都唔 係。咁咪唔啱啦。 咒骂我又真係麻鬼烦啊咁样。 嗱就系、是、呢个位衰咗，真系我明嘅。 但系我系唔知道系究竟发生。生咩事系边个一个人边一个楼层嘅人咧？我系唔知嘅。 系啊， 咁所以就不至于话系。 所以会唔会喺呢一个位咧？即系变咗我哋都呼吁下啲市民大众，即系如果你系咁样受影响嗰啲咧，其实我哋都要谂到人哋嗰、那个，就算佢系误诊嗰个咧，佢个心灵个创伤原来可以好到咁大嘅时候，咁、我哋咧就真系要记住警惕自己，唔好 走 去 啦， 唔好埋怨人，唔好去咒骂嗰、那个即系咪系人哋累你，又要搞到你，又要去检查，又咩？即系呢啲说话咧，吞翻落肚先。 系咪？同埋咧，我觉得最紧要系咧，就算佢真系确诊咗啊，喺今时今日咧，其实我哋都话咧，香港整体啲防疫，大家做得几有规矩噶嘛。除非咧，你话哎呀，我认得佢啊，這個、呢个咸湿疹咧，佢日日都唔戴口罩噶，佢咧成日都周围玩嘅，系啦，又唔酒精消毒， 又唔洗手， 因为佢哋唔系想噶嘛。 咁如果你系已经好似我哋咁样，喂，规规矩矩。系啦，口罩不除，咁然后都中招嘅话， 咁你都好难讲一句话你累街坊啦，系咪啊？都唔好咁啦。所以佢其中一个心理包袱咧，我又明嘅，佢就会知道而家咧一个确诊，成栋大厦就出事，然后咧个个就会怨声载道，又翻唔到工啊，呢样嗰样啊。 系啊，轩年其实都好，真系好大 嘅。但系斗惨啊！佢如果将呢个摆落自己嘅身上面咧，所以佢咪顶唔顺咯。佢话我已经俾你冤枉咗啦，而家我仲要累到人哋，啲人会点睇我啊？咁样 喂，即系可能佢一句致歉吓，可能封信嗰间即系检测公司。咁啊，阿芝啊，咁样，但系问题，咁你会唔会帮我同埋我啲街坊讲道歉啊？ 系啊， 系咪人哋知唔知道来龙去脉啊？系我哋知唔知我轩年几大啊？即系其实嗰啲心理质素其实 所以你谂下咧，我头先点解话我都有啲赞成阿田嗰个选择咧？我宁愿我系咧，本来冇事，以为冇事，然后最终系有事。咁因为去到最尾，你会觉得 咁我确诊我就要去， 咁我确诊你哋都要为自己着想，你哋都要隔离啦。好似又冇觉得咁累街坊啊？ 呢度好似有两呢度咧讲到。好像有两种的病毒，一种病毒呢就是那些的新冠病毒，另一种呢就是仿如病毒一样，就是人的心理， 是 人的心态， 人言可畏， 是啊，大家都知道这几百年 几千年来都是人言可畏， 不是啊，就 是我就是想起另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们电台都有同事是确诊过，而需要呢有些同事是成了大厦， 我们都有啊， 有啊， 是啊， 我想起的就是都真的不是说 唔系怪佢， 唔系咩事。我真系冇听过有一个同事系埋怨嗰、那个童工咧，佢累到大家要咁样。反而我记得嘅咧系大家问候嗰个同事，究竟佢而家点？ 系咁、 我印象系咪啊？ 系 我又冇讲错啊！ 我又冇讲嗰个， 反而真系有 翻嚟，我哋 问候嗰个同事而家点？ 系 我真系好认真讲啊！ 但系都收到有啲信息咧，佢系真系会调翻转，唔好意思，佢话咧，喂唔好意思啊，即系咧好人。唔邀請你一次，邀請你一翻嚟咧，就搞到你又要隔離啊，又咩咧？咁亦都會有啲人，但我覺得嗰啲係出於佢唔係想怪個同事咯。佢係出於實際上就話：哎呀，如果我唔邀請你嘅話咧，你就唔使 就嚟 做啦，你而家就唔使做檢疫啦。所以咧嗱，我只能夠講咧，呢個病咧，佢其中一個最麻煩嘅地方咧，真係除咗個人係會即係受到身體嘅影響咧，你係真係會唔想嘅情況之下，你都會令到你身邊嘅人咧都要陪你一齊。是要呢个隔离咁样嘅， 我会啊，即系希望咪好似话斋啦， 大家个心， 所以个准确度其实就真系更加 要 重要， 系好紧要。 同埋我都觉得咧，即系如果佢嗰啲防疫措施咧，即系如果佢能够再，我唔识讲啊，系咪再精准啲咧？即系你唔使下下咧就变咗咧，即系一点就扩晒到五百个人咁样咧，咁可能嗰种负担就冇咁大咯。 系啊，喂，同埋咧，而家嗰只新嘅嗰个N01Y 嗰、那个系咪？同埋或者系另一只咧？真係好恐怖啊！你諗下嗰個工人姐姐，佢已經隔離完21日，跟住之後咧再確，即係無端端咧再嚟確診另一個新病種。哇！佢真係好無辜，佢隔離曬噶咯，做足曬噶咯。 所以咧，如果你話咧，我哋有個強好啲嘅心理咧，你試下參考一下咧，嗰啲打完疫苗之後，有唔同冬瓜豆腐嗰啲嘢發生之後咧，啲有關當局都係會話俾你聽，唔關佢事嘅。咁呢種心理係好嘅，因為咧，哇！你睇下嗰个即系分切得几清楚啊，绝对唔会好似头先阿黄女士啦呢啲阴功啦，咩都揽晒上身，我连累咗佢哋啦，有冇人出嚟话我连累过你出事啊？冇，呢啲心理先健康。 唔系，你又冇咁讲，医学上面已经话系唔关佢事啊 嘛。咁我咪鼓励紧大家要用呢种方向出发咯，人哋都唔觉得有连累咯，冇人会咁样谂嘅嗱，所以啲市民都应该要俾翻一个即系安心自己，你唔想嘅。俾人哋誤診都唔係你想嘅， 係， 所以其他街坊都唔會怪你嘅。 唔好怪人哋，真係好大壓力嘅，真係。 派對裏凝望，有半笑臉，八個十個。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 令到内心学会修补再陷，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读过苦恨每颗山丘之岭，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但说明我自己一个造证。沿路亮起街灯，抚摸着我光线，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听，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牵领，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高兴，独个观看世界。 越来越多人选用流动支付服务应用程式或者电子钱包来消费，喜欢它够方便快捷。一般这些支付工具都有严密的安全措施，确保账户安全。不过作为用户的你，不应该单靠应用程式里面的保安，你的流动装置也都应该采取足够的保安措施，以免招致金钱的损失。例如要时刻小心保管你的手机或者其他流动装置，以免被不法之徒盗取。你的流动装置一定要设置密码，万一不见了，设置了的密码都能够避免其他人轻易查看到流动装置里面的资料，减低被用作不法用途的机会。还要开启屏幕自动锁定功能，那就更加安全了。而安装抗恶意程式码保安软件、易除过时的软件和及时更新作业系统和流动应用程式，都可以保护你的流动装置的。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成， 二台话你知。 喂阿天啊，记得提你老公要啱 size 啊！ 我知噶啦，冇咁大个头，唔好戴咁大顶帽啊嘛。 佢哋系咪话我不自量力啊？ 仲有阿田，提佢记得要扎啊！ 敬文啊，佢成日嫌麻烦啦，唔肯扎啊！ 喂，你两个究竟讲乜嘢啊？ 诶，讲紧你去工地翻工个顶安全帽要啱 size 咯， 唔系咯，吊运嘅时候啊，要扎好啲嘢啊，唔好散收收啫嘛。 哦，咁我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免遭堕下物撞击，安全要点你要识。 24度气温，相对湿度 76%， 好快就会听12点半的新闻报道，跟住返嚟继续风骚快活人，到时有风之 bo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政府宣布最快下个月26号重启同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在原有安排上增设更加严谨的公共卫生条件。香港居民需要完成接种两剂疫苗至少14日之后，才可以乘搭专属航班前往新加坡。至于由新加坡来港人士，就要在出发之前72小时接受两地互认的病毒检测，取得阴性结果。两类的旅客在抵埗之后都要在机场再接受检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基于疫情出现变种病毒的最新发展，为了平衡公共卫生和机制稳定性，以免时开时关，因此两地政府协定在四方面落实更加严谨的安排，以加强保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鉴于内地疫情已经受控和本港疫情趋向缓和，当局决定将回港二计划由广东省或者澳门的港人扩展至在内地其他省市的港人，容许他们不论是经陆路或是机场入境，只要符合特定条件，入境之后可以获豁免14日强制检疫。聂德权话：听日起会开放相关预约系统，可以预约今个月29号至下个月16号期间的指定日期和口岸名额。而扩展之后的回港二计划，深圳湾和港珠澳口岸分别每日有3000和2000个名额，机场就每日1000个名额。浪迹天地成为今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浪迹天地》由华裔女导演赵婷执导，赵婷同时凭这部作品赢得最佳导演，是历来首位亚裔女性以及历来第二位女性赢得这个奖项。83岁的英国演员安东尼·霍健士凭着电影《爸爸可否不要老》再度夺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今次是安东尼·霍健士第二度封帝，他在90年代初凭电影《沉默的羔羊》首夺最佳男主角。他在《爸爸可否不要老》入面饰演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的父亲，电影同时夺得今届最佳改编剧本奖项。至于最佳女主角殊荣，则由63岁的法兰斯·麦杜曼凭电影《浪迹天地》夺得，今次是他第三度封后。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期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02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80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0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5.5，升3.5；美团317.4，升11蚊；盈富基金29.4，升4仙；中国平安85.85，跌1.25；小米集团26.5，跌5.5；快手275.6，升18.8；阿里巴巴226.6，升2.2；港交所494蚊，升9.2；友邦保险99.1，升1.25；药明生物116蚊，升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日元107.68，瑞士法郎0.912，加元1.245，人民币6.489，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74点，升154点。港金现价报165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8美元，卖出178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神光第一线。 晨光 DSE 打氣加油站， 请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 指定嘅贴留低你嘅打氣说话，就有机会喺4月28号朝早9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DSE 打氣加油站俾主持读出。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打氣加油站。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来试镜是吗？阿西门庆你准备跟他对下稿吧，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什么？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喎，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呢排咧 多咗时间睇书， 多咗时间，唔系又系咧大头虾。本书睇完咧，我就摆咗屋企。 不过 唔系唔紧要，因为咧呢啲书咧，我拣嘅呢几本咧，好在网上咧都有嘅，咁所以我又可以攞翻精华节录片段出嚟啦吓。咁但系咧呢一本书咧，其实就系笑话嚟嘅，佢个名咧就叫做《文革大笑话》。 文革大笑话 系啦，咁啊作者咧就叫刘济坤。咁咧其实呢位朋友咧，佢喺2010年嘅时候咧就已经走咗噶啦吓。咁啊佢咧长期咧，其实佢都喺开头喺香港某一份报章度咧，佢有专栏添噶。 哦，系啊， 系啊，喺个方向报里边咧，咁啊一路都有写即系专栏嘅。咁啊写好多即系中国啊里边以前即系文革时期嘅一啲荒诞嘅事情啦。 系。 咁啊佢呢本书咧就辑录成书咧，其实主要咧就系、是、有啲人就话或真或假嘅，因为咧佢呢个叫做文格大笑话里面呢，他就有好多是他自己所见所闻啦，即是一啲喺譬如我哋印象中文革就是一个好荒谬嘅年代啦。嗰十年里面你经常都会发生一啲呢即係匪夷所思嘅，你会觉得哇喂，人性可以 係 啦扭曲成咁嘅咁样。咁佢就尝试用一个呢即係笑话嘅方式呢，佢就话係呀，唔同你讲喊苦喊忽啦，不如我就话俾你听呢，究竟喺呢一段时间里面呢发生过一啲点样即係荒诞离奇嘅事咁样。佢就将佢变成呢个笑话。咁但係呢有時你都唔知佢真定假嘅，因為好多時候咧，佢裏邊嗰啲即係笑話咧講完之後咧，佢又會自己打翻自己嘅，即係可能佢會話有人都問過我咧呢、這個笑話真定假嘅，我會同佢講哈哈，我自己作嘅咁樣啊，咁啊真係唔知道真定假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佢裏邊大部分咧講嘅咧，即係好多人，譬如話你研究文革歷史嗰啲咧，就算唔係好深入啊，你可能都會覺得話哦。即係其實都似層層嘅，無論佢裏邊發生嘅嗰啲事咧，應該全部都有機會嘅。 咁我哋應該用一啲咩嘅態度或者諗法去睇呢本書啊？即係笑話一則咁樣啊？ 哦，你可以當係笑話一則咁樣嚟睇都 OK 噶。咁、 其實你睇書都俾增長你自己嘅思考噶嘛。咁人哋本本書唔係叫你copy， 唔係填鴨式啊嘛，唔係洗腦啊嘛。 係啊，嗱咁咧 睇咩書你都自己諗下噶啦。 啊、我觉得佢有啲笑话咧，我精选咗几个咧，其实你可以爱嚟咧，即系揾到当中嘅一啲典型嘅，譬如其中一种咧，嗱，我第一个古仔咧，佢就详细啲嘅，所以我相信可能系真嘅。佢咧其实就想讽刺咧，就系话嗰阵时咧有好多咧，即系佢哋无论系做官啊、做干部嗰啲咧，其实 盲字都唔识多个嘅，甚至乎咧就冇乜学识嘅。咁咧咩咧就一定要跟稿念嘅，佢冇自己嘅谂法嘅咁样。咁佢其中一个笑话就系咁样嘅，佢话当时大概系71年啦，文革仲未结束啊嘛，六六至七六啊嘛。佢话咧当时咧有一个县城咧渭南县，就咧提拔咗一个县委书记喺嗰度咧就做报告，哇召开大会做报告，哇好多干部喺晒度嘅咁样。咁咧讲话嘅稿咧就事先咧由秘书写咧就写咗喺咧佢哋县委专用嘅原稿纸上面，咁好讲究噶嘛，即系你唔可以求其攞张草纸噶嘛，唔系嗰张 有 letter head 咧， 就系有 letter head 嘅。佢话咧呢一种稿纸咧，照例咧就会印上咧一啲政府机关嘅称呼，譬如佢系渭南县啊嘛，佢就会专门写咗咧喺个顶头嗰度写住咧渭南县委专用嘅稿纸，系啦，咁如果系啦，如果你翻译成呢度，可能系哇九龙城区议会专用稿纸咁嘅意思啦，咁样好啦，俾你估下个笑话点做嘅。头先就话咧，佢要跟稿念啦，同埋话个盲字都唔识多个啦。 系咪连第一句嗰个都写都读埋啊？ 系冇错啦， 即系话连渭南县委专用嘅 稿纸、 专用草稿纸都系啦，开始开头 系啦。咁咧，佢话 但佢识读喎、 啊，系啦，佢识读，但佢咩都要跟稿啊嘛。 佢识读，但佢唔识解。 系啦，嗱，所以就唔系话点解咧？ 太跟咯， 太跟啦。佢就话咧，系啦，呢一种稿纸咧就印咗头先嗰几个字啦，仲用红字印喺个顶度。 哇，咁即系话系。特别一定要需要读， 冇错啦，红字嘛，我哋都知道而家即系成日都话 太拉咗， 太拉红色。咁咧，佢话呢个书记咧就照读啦，所以咧，佢话而家好多页纸啊嘛，佢每隔几分钟咧，可能 都会又重复啦。 人民幸福生活美满，渭南县委专用稿纸。我哋再讲下咧，我哋点样搞好我哋个农村啊？大家读多啲书，食多啲饭。渭南县委专用稿纸， 有啲似我哋而家睇网上睇片咧，睇睇下佢会唔理你由边。總之一停咗就去廣告 啦，係 啊 係 啊， 好啲攝出嚟，跟住又去翻原本。 其實咧呢隻笑話咧喺以前咧好多人都中意創作噶。咁以前創作咧通常就係譬如話咧啲老細咧照讀稿嘅時候咧，佢會讀到點咧？佢就話啦，所以我哋一定要咧發揮好公司裏邊嘅創意，下一頁。 又或者嘴角微笑， 系啊，嘴角微笑，系啦。咁但系佢呢个咧就读咗呢、這个，咁咧佢个笑话咁样点样形容落去咧？佢话咧开头大家听到莫名其妙啦，后来咧终于 get 到啦。哦，你读埋个嗰、那个标题出嚟，即系嗰个草稿纸出嚟，咁然后咧大家就喺度等啦。终于咧佢再讲咯，又再讲一次，系啦，第三页啦，渭南县委专用稿纸，跟住下边就哇咁喺度笑啦。咁然后咧个书个秘书终于忍唔住啦，走上去就话：，哎呀，书记，你几学唔使？读噶，呢个系嗰张纸，即系可以话俾你听，你系嚟自系啦咁样。好啦，个书记点答佢啊？ 个书记点答？ 嗱，呢个就真系比起咧下一页嘅笑话咧更加高级啦。 佢应该， 因为佢已经俾人提咗佢啦。 系啊，就唔使读嘅呢个系一张纸嚟嘅啫。 张纸个标题都唔使读嘅， 咁佢 应该 系反翻佢噶嘛？系咪？ 咁应佢系凭呢一个解释赢尽口碑啊？定系再衰多两次？ 再衰多两次，但系表现出佢嘅忠诚。 哦， 系表现出佢忠诚嘅。 我要话俾所有嘅民众听，呢一张纸真系嚟自我哋呢个局里面嘅，所以我有必要会话俾你听，呢张系渭南县委专用嘅纸。 我估， 我冇偷其他纸嘅。 我估佢会唔会为表忠心啊，对国家嘅忠诚。就算錯我都要錯到底，係咪嗰只？係咪嗰只？ 哇，佢又好啲喎，佢係點講咧？ 有錯㗎？ 係啦，個秘書同佢講話，書記唔使讀㗎咁樣，佢一啲都唔覺得羞恥，佢反而話：哦。咁就嘛，嘿，我啊开头仲諗緊啊嗰啲红字呢一定係啲好紧要嘅嘢一定要读嘅。原来係嗰啲字都唔紧要啊，读多下咋嘛，冇关系啊。 照读。 照读係啦。 嗱 佢中心嘅地方就係佢淨係认住红字就係紧要嘅。唔读呢唔係啦，读咗唔会有错。 佢俾掌声添嘛。 读咗唔会有错。但係一旦佢 get 唔到佢都话佢文化唔高㗎嘛，即係讲嗰个年代。 佢冇读就死得啦。 我 get 错咗，如果好重要个读错咗可能係杀头㗎喎。我而家读多咗俾你笑咋嘛，係咪先。俾你笑话有乜所谓啊。 保命保命啊。 冇错啦。所以佢呢个笑话呢其中一个意思就即係显示出呢嗰个年代呢即係真係有啲干部文化水平唔高，但政治觉悟就好够。佢知道咧，宁愿俾你笑，都唔想出事嘅。 咁好彩，佢系读一啲冇关痛痒嘅字啫。 系啦， 万一嗰啲红字系其实。 真系话俾听，喂，唔好讲啊，咁样系咪？ 即刻俾人嘟啦，系啦，即刻俾人嘟啦，咁样。 点啊？佢咪真系死得杀头 噶？系啊，嗱，呢个其中一个 就唔系笑话， 系啦，呢个其中一个笑话啦，系啦。咁啊，另一个咧就真系纯粹咧就玩 get 嘅啫。佢咧就话即系有啲口音好重嘅干部咧，就喺度即系发表讲话啦吓。咁啊，佢系不过几好笑嘅，佢系咁样噶。兔子们、虾米们，不要酱瓜，咸菜太贵啦。 佢做咩讲咗做餐单嗰、那个煮餸嗰啲嘢出嚟啊？ 你估下咯。跟住佢讲完之后咧，跟住另一个主持出嚟讲啦，咸菜请香肠酱瓜。 佢系咪唱嘅？ 跟住香肠再讲啦，兔子们，今天的饭咧狗吃了，大家都是大王八。 兔子们即系同志们， 系啦，冇错啦， 哦，原来歪晒啲音， 系啦，因为 佢 用 口音好重啊。 兔子们，即系兔子们，系啦，虾米们咧， 虾米系咩啊？ 虾米们，其实即系乡民啊，乡村啊，虾米们系虾米们，即系乡米们，系啦，佢不要酱瓜咧，即系话。不要讲瓜，不要讲话啦， 唔好 讲 嘢 啦，系啦，现在太贵啦，即系话现在开会啦， 而 家开 会 啦，系啦，咁跟住个主持就出嚟讲啦，咸菜请香肠酱瓜，然后佢就话啦，现在请乡长讲话，而家请乡长讲话啦，香肠啊变咗香肠啦，咁样系啦， 呢啲发音嘅嘢 系啦，呢个就咁样笑嘅，好啦，咁另一个笑咧，头先呢啲笑话就搞下气氛啦，纯粹搞气氛啦，好啦，下一个笑话咧又有个时代意义，咁咧相信大家咧嗰阵时都听过文革期间咧，咁啊有好多即系所谓嗰啲叫做知识分子咧，佢哋就要咧就去到乡下嗰度，就要佢哋咧下乡咧就要再改造。咁嗰阵时咧，仲有个名词咧，就话咧，你哋要接受贫下中农咧，再改造你哋嘅思想。咁又或者你哋成日读嗰啲书咧冇用嘅，脱离现实生活，你识唔识种田啦？ 系啦， 你 识 唔 识 耕种啊？系啦，即系如果我死硬，我啲零常识嗰啲咧死硬咁样。咁咧，但系嗰阵时佢哋就话啊惨啦，有好多嗰啲教授咧，你叫佢攞几个博士论文冇问题，但你叫佢种番薯啊，写 几日几日冇问题。你叫佢攞个锄头啊嚟翻嚟啊，咁啊真系第二。 同埋你知啦，我哋都玩过游戏噶啦，请讲出鱿鱼、章鱼、墨鱼、八爪鱼分唔到啊嘛，系咪先？你叫我分就死得啦，系咪先？ 呢粒系咩种子？呢粒咩种子？真系 咁。佢其中一个笑话咧，就系反映呢个嘅。佢话咧，文革期间咧，就有个教授咧，就被下放去到农村啦，接受改造啦，咁样啊。咁有一日咧，个教授喺度耕田啊，耕田，喂、哎，佢突然间见到咧有一头驴啊，喺度偷食啲麦喎，系啦，咁啊好紧急噶嘛，你咁食咗嘢，佢就咧即刻想叫人嚟救命啦，咁样。问题就嚟啦，呢一个教授佢唔认得呢只动物，系驴 仔啊， 佢唔识啊嘛，佢城里人未见过啊嘛，佢 系驴仔嚟嘅，不过佢 但佢认唔到嘛，佢又唔知道食紧嗰啲系麦嚟嘅，佢就 系 知道食紧动 物食紧 啲嘢， 咁所以佢唯有点解咧？ 有只嘢。 有 食紧啲嘢啊！ 有只动物 佢啱咗一半啦，佢翻嚟啱咗一半啦。 有只动物 食紧 一啲 草咁嘅嘢， 唔系 食紧 再拣 植物， 系啦， 食 紧 啲植物。 佢话佢人急自生，佢大叫嚟人啊！有动物食植物啦、啊，有动物食植物啦、啊，冇错。系咪啲人即刻明啊？啲人即刻冲过嚟救佢啊！ 佢唔系一个博士嚟，咁教授嚟，乜佢动 物 都唔识。 喂，即系佢。 咁你喺城里人，你真系未见过噶嘛？ 不过佢哋都严谨嘅。 我叫你分咩奶牛啊嗰啲都。 动物啊！ 佢咧，佢哋啲唔系啊，佢啲教授即系知识分子咧，佢唔会讲错嘢嘅。总之佢系识佢系驴咧，佢就讲驴识老虎嘅老虎。如果佢唔识咧，即系话嗰个种类咯，嗰个动物。咁佢又知嗰啲系乜？咁系咪讲 植 物？佢 冇错。好合理啊！好合理啊！即 系 等于你叫个男人去买花咧，咪就系花咯。 花咯，系啦， 买 咩花 啊？ 花咯， 系啊，你叫男人去化妆柜嗰度都系，唔该俾个化妆品我啊。 系 啦，你想要边样啊？笔咯，画眼唔知唔知啊？有啲毛嗰啲笔啦，有咪啲毛笔我啦？系咪先？系啦， 好似个类型啊。 系啊，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咧，即系反映嗰阵时佢哋一个即系时代背景嘅。咁然后仲有另一个笑话咧，不过呢个就黑色幽默啲嘅，因为黑色咧因为有死人嘢咁样。咁嗰阵时咧，你知啦，就即系少不免咧，真系有啲人被逼杀、逼害啦，有啲系自杀啦咁样。咁啊，佢话咧文革时期，佢话咧佢系一日喺北京街头咧见到成班人围住咁样。啊，咁、那个干部好奇怪，佢就睇下有咩人啦。哦， 原来有条死尸就摊咗喺地下度。 哎呦， 哦，咁啊喺个心口度咧，仲挂咗个牌，写住我解脱了。 哦， 系啦，即系好明显咧，即系系啦，就系话诶，佢可能受唔住嗰啲迫害啦。咁，所以咧就即系而家我死咗啦，系啦，就俾人写住我解脱了啦，咁样啊，咁个干部觉得好哽眼啊，哎呀，咩咁写啲咁嘅嘢嘅，哎呀，就想唔好睇住个牌。就拱开个尸体，拱开佢，由本来背即系心口对住个天嘅，一拱就调转咗嘛，系啦。 背脊就仲有啲啊， 背脊写另一个字喎， 唔衰。 我翻身了， 哎呀， 呢个系嗰个时代特有嘅一种名词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咧翻身咧，即系话啊，你终于解决到你嘅难题。譬如你话咧，你由好贫穷嘅农户咧，你话我而家翻身啦，我终于咧可以即系譬如话有钱啊，我富起来啦，可以住大屋啦咁样。又或者以前成日都讲话咧，你系个奴隶嚟嘅，你而家翻身啦，你就解放，你就自由啦咁样。佢就套用咗呢个词摆喺度，咁啱啱翻身啊嘛，哎，个尸体就翻开咗嘛，佢就哎我翻身了，咁呢个就好黑色幽默嘅，系啦，即系表面上就好似形容紧个尸体嘅两个动作，又或者佢个状态， 但其实个意义里面仲， 但其实就系讲紧里边嗰两个政治嘅意义嗱，咁所以咧 都系嗰阵时流行嘅一啲 俗语，系啦，咁所以譬如你就系睇到呢几个笑话咧，我谂你起码都已经大概明白咧，佢 讲咩啊？ 佢呢本书如果帮助你去理解咧文革社会曾经发生过啲咩事咧，都几方便噶吓。翻嚟再同你讲多两个。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再见面也没意外，都西家带卷。又一度想视而不见，还是转念走进寒暄，自嘲说我这样子竟然也能活到今天。既然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谁想再为谁纠结，也没法纠结。过得人人称羡，有抱负的意味，只想幸福到没逼我后悔。这句别来无恙，我怎会哽咽？想哭是因为留恋，还是哭我们本该是完美一对。 身边人如水，也后悔已沉睡。我不该难过你的畅所欲言，只知别来无恙，想煽情一些。我能做的却有限，想说声遗憾，说成了悲感。 龙虎榜盘州精选 上癫过咗花姐个关先啦。今次佢同花姐一齐拣 demo 嘅，初时对方对自己拣呢一首歌都有啲犹豫，怕香港嘅乐迷难接受。阿 J 最后说服到花姐，尝试将 progressive rock 嘅潮流带嚟香港。作曲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监制黄双俊。 元神归返他精神。 上榜三星期回落14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第20位，柳应婷。狂人日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今日咧继续同你介绍呢一本书啊，作者刘济坤啊吓，咁啊呢一本叫做《文革大笑话》， 系啊， 咁啊佢里边都真系有几多都好好奇咧嘅笑话嘅，不过如果你用一个认识历史嘅角度咧，你就发觉哦，咁样切入点都几好喎、啊、吓、啊。好啦，咁啊有一啲咧就同咧。即係一啲名字有關嘅呢、這個係啦，呢、 啊、 種笑話係最多嘅。咁啊喺嗰個政治掛帥嘅年代咧，咁啊有好多名咧都變咗出事啦咁樣。咁其中一個名係咁樣嘅，佢話即係我哋雖然都係文科生啦，可能係啦，咁你都知道咧，即係嗰啲化學嗰、那個週期表裏面咧，佢咪有好多嗰啲唔知咩化學成分 啊， 係啊係啊，嗰啲同位數啊嘛，佢、 啊、 叫嗰啲叫同位數啦。咁啊，其實係啲化學物質嚟嘅嚇。咁啊佢話當年咧曾經都有好多人咧，因為可能唔小心中咗呢啲化學嗰啲毒咧，咁、啊、可能身體上面你可能會有啲生瘤啊嗰啲嘢噶嘛。咁 啊因為即係可能啲洩漏有啲化學啊， 總之 輻射啦、 啊， 類似呢啲咁樣啦。咁佢話咧就佢哋做報告，就同咧即係嗰陣時啊，江青即係毛澤東夫人啦，就話啦，報告同志，我哋咧都受到同位素嘅影響咧，即係身體上面都有啲病變啊咁樣。跟住佢就話：，誒、哎、呢、這個真係太慘啦，令到我哋咧好多革命嘅同伴咧都受到呢一啲嘅毒害咁樣。咁啊，呢個同位素真係太過分啦， 佢捉佢出嚟。 我哋要揾同位素出嚟， 同我捉拿同位素。 跟住其他人听到之后就话啦：大胆同位素，毒害我哋好多革命嘅同志，我哋要将佢批斗出嚟，然后就全城喺度揾啦。边个系同位素？ 全国同我拉佢出嚟。 系啦， 呢个有啲似我睇嗰套电影，咩豪门夜宴啊？边个系嚟未啊？阿岸对威嚟紧， 哦，岸对威，系啦，似系啦。阿岸生系边个？ 岸对威嚟紧， 系啦。佢话点算好咧？咁样，好啦，咁于是就有个同位数啦。咁另外一个 好笑呢个， 系啦，呢个好笑。咁另外一个咧，佢就改错名，好大件事嘅。 系， 佢话咧嗰阵时有个朋友咧，佢个名叫蒋中正，中咧就 系 宗教个中，政治个政。咁但系咧就同即系蒋介石嗰个中间个中，正确个正一样音噶嘛。 同音啊。 咁于是乎俾人话：喂，大佬，你咁样你改咗人哋国民党嗰个唔得。好啦好啦，佢改名啦。于是乎咧，第一佢就变做林中正，咁咧谂住跟林彪就姓林嘅。 但系你都系中正喎、 啊。系啦，但系点知林彪后来出事、啊，于是乎好改名就叫周中正，谂住跟周恩来啦。但系后来周恩来走咗啦，到邓小平复出啦，佢就改名又改姓，我叫邓中正咧，应该冇事啦，系咪先？ 佢一路都系改姓。 系啦系啦， 咁中正佢一定要坚持嘅。 但系后来到华国锋咯，佢又再将自己嘅名字叫华中正。跟住邓小平又复出咯，三上三落，佢话我再改叫邓中正咁样，系、 哎、 啦，但系去到后来民警就话啦，时代唔同噶啦， 你唔使改名噶啦，系、 嗯、 啦，而家我哋唔兴咁样再改噶啦，你 keep 翻自己嘅原本嘅名字就 OK 噶啦，咁、哦、样系啦，或者佢去台湾咯，佢改完名字可以食三文鱼咯，系啦，真系啊，所以兜咗圈咧，文革嘅笑话，唔知道会唔会有啲熟口熟面咧吓，听日再见， 拜拜。